好型。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吹和缓嘅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2:0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24点，升608点，总成交金额37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9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0点，升1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1.5升10.4，腾讯控股344.2升10蚊，美团166.2升7.6，恒生中国企业72.04升2.22，盈富基金20.94升6.4，快手70.45系升2.65，中国海洋石油11.88升2.8，网易161.1升5.2，友邦保险79.4升2.35，比亚迪股份271.2升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936，瑞士法郎8.204，澳元5.596，加元6.156，新西兰元5.107，欧元8.446。每百元对港元6.1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0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88点，升183点。港金报17310蚊，升10蚊。伦敦金安市买入1854.79美元，卖出185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咁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北大屿山去翻机场方向啦，近住小濠湾一段咧就系车多少少嘅，咁揸车朋友经过留意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冇车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葵涌的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光辉围对出。另外由于较早前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由南康街有电车服务受阻，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行线，即是去筲箕湾方向，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就有三个站是暂停的。另外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的西行线，即是去坚尼地城方向，就有五个站是暂停的，就是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牛头角、乐华南村、喜华楼、红磡半岛豪庭二座、茶果岭丽港城14座、何文田爱民村、敦文楼、大角咀中汇街3号、中和楼、红磡宝奇利街44至56号、金华大厦、大角咀大同新村、大泉楼、观塘安泰村、永泰楼、葵涌新葵芳花园 D 座、青衣美景花园5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早晨，请10:09翻嚟听嘅就系、是。

just looking cool, nothing else to do. Warm winds brushed against our favor like an angel's kiss, it's left no trace. The things you do when you are young. As the storm bell breaks across the bay, the four kings have had their day. Candy said, I got a great idea, let's get the car and drive out of pain. Angel, it's the summer of love, and I feel a fire in the heavens above. Yeah, my spirit is flying. It's the summer of love, and your heart will always run free. What brings you 叫做 Summer of Love， 开始我哋今日嘅风骚发人。咁啲朋友有阵时咧间中会 send 啲 message 叫我点唱，我就唔紧要，不过咧你当日提我好过。 嗯、 如果你两日前提我咧，有时真系会唔记得。 系、嗯、啊，我冇将嗰啲点唱全部咧都集中翻喺我哋星期五嘅大点唱就会好啲。 系 啊， 啊， 我。正啊，巨星先讲一少少天气啦，再讲一次啦。今日咧就系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吹和嘅偏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得唔得啊？巨星，我读得啱唔啱啊？清唔清楚？ 你真系当我巨星？ 好多人当你系啊！大家话等待对巨星唱歌啊，唔系对唔系巨星吓，巨星吓。系啦，喂，嗱，我想讲一样嘢，嗱，天气越嚟越接近啲夏天嗰种感觉啦。每天一起身啊，太阳未出得晒咧，已经27度啦吓，而家。其实咧呢个夏天咧嗱，可能咧经常 今年唔系太热， 虽然系 啊， 唔知道暂时五月啫嘛，系咪 先？ 系啊， 系啦，未开冷气啊，我今日先同阿小强， 你真系好犀利，你坚持到坚持到高，我唔 因为我觉得一日都未去到30度咧，我系唔会俾自己开冷气。 今年真系迟热， 我迟热好多。 每年我5月16日开始冲冻水凉，就冲 你规定噶， 唔系差唔多 咯，即系自己有呢一个， 系啊，我自己有个。就算佢未去到咁熱，我都想即係勁啲， 傳動啊嘛，係咪？ 係啊，咁跟住去到11月，其實頭已經係唔得啦。 嗯， 啊，今年哇，我一次凍水涼都未衝過， 係咪啊？ 真係好涼， 我衝過 一次冷氣都未。 凍水涼你衝過啦，啊，好嘢喎！ 凍水涼，得。其實我覺得嗱， 真係幾好。 個人方法，個人方法嗱，你可以試下咁樣，你先用少少有微熱嘅水，然後去温水，然即係一個涼裏邊。 肥邊度先啊？你？ 你中意肥边度边度？呢个唔重要， 系 个水温， 肥心口先嘅。 诶，唔应该，唔应该， 应该后背， 系 手啊， 梗系手啦，手 系咩？ 梗系啦， 你唔识冲冻水凉噶？ 我唔识啊，冇人试用。 你嗰一种，你嗰种系就系可能你去游水，你系咪会见到啲人就会搵啲水啊，拍个心口先？ 系啊， 唔系噶，唔系噶， 落水嗰啲。 不是，用个 手 脚， 系啦，手脚先。 冻水开始适应咗嘅时候咧，你先至去背脊，背脊应该系最后尾一下噶。 因为最冻系身嘅。个身体嘅最冻，手脚系好啲嘅。 如果你有睇过中医嘅话，其实佢成日都讲噶嘛，嗰啲风邪喺边度入嚟噶？喺后边嚟噶嘛？ 我知啊， 喺个背脊入嚟噶嘛？ 佢啲风邪喺个口出嘅， 哦、 一讲嘢系风邪噶啦。 诶、 讲咩啊？讲头先冲冻水凉啊！如果你一个冲，你如果你接受唔到，一嚟就冻咧，咁你可以用微温，再加少，再微冻，再全冻。全冻嘅话真系好冻噶， 好冻噶，系啊， 系啊，系啊。但如果你嘅身已经轻轻冲热咗咧，就好啲咯。系啦，咁啊，天气开始热啦，咁啊，对于呢个成日喺办公室就冇乜所谓啦。但系一篇文章就讲，如果你有时行山啊，或者你今日全日都可能喺户外工作咧，咁有啲叫做消暑方法。其实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用过啦，佢讲嘅方法。第一挂嗰啲风扇啊，挂嗰啲网上买嗰啲。 我永遠都唔會信啲嘢， 我冇呢個 用呢。你睇個樣已經好笨啦，係嘛？ 係 整個咁嘅嘢，好似我哋嘅 headphone 就將佢掛咗喺嗰喺條頸度咁啊 嘛。 諗都諗到啦，係嘛？ 我見最多人用咧就係嗰啲手揸嗰啲細風扇 手風扇反而 OK， 手揸嗰啲咯。 係啦，因為有時我哋嗰陣時候出外景咧係咁樣興起嘅，唔知大家知唔知？ 知 係啊，因為開頭嘅時候係啲 artist 咧，個個都要攞住個風扇，點解咧？就因為當你化咗個全妝，你要出去到嗰啲地方嗰度咧大打，你一定係會成個妝冧曬嘅，咁所以咧就啲化妝姐姐就多得你唔少噶啦。咁所以咧就一定係會有一個風扇咧，就一定要吹吹吹。因為其實你哋有冇試過噶？喺外景嗰度咧就係上唔到妝嘅，因為你塊面係濕嘅，所以佢一定要揾一啲辦法嘅啫。一係就索索索索到你塊面咧，即係乾嘅時候佢即刻上妝，跟住咧就要揾個風扇一路吹住你， 又濕嘅咯。 佢至少就有一浸， 係 啦，有一浸可以咧就上咗去咯。好慘㗎！嗰陣時候我哋出去 聽都覺得慘， 拍嘢 藝員又慘，化妝姐姐又辛苦。 我化妝姐姐辛苦啲，係因為佢一見你有啲乜嘢，佢就即刻跑埋嚟， 跑埋嚟。 我嗰陣導演又嗌：喂，化妝過嚟咁樣 嗬。 係啦，嗱咁呢個咧就風扇啦。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嗰啲叫退熱貼啊，同埋咧佢有一個叫做消暑指數嘅。頭先風扇咧佢話三粒星嚇，五粒星係最高，即係一半一半啦咁樣。退熱貼咧佢話五個喎。 哇！我未用過退熱貼， 即係降温啦，即係平時發燒嗰啲啦嚇。咁樣冰涼感覺，貼喺啊背脊啊或者 周身嘅地方， 想降温嘅地方。 我諗背脊真係好多汗嘅嗬， 係噶，濕 濕立， 係啦。咁另外一個頭先我咪後都有問兩位拍檔有冇用過，我就冇啦。佢係小型嘅空調啊，佢有少少似手持風扇，不過咧佢就話有個少少微型嘅製冷氣嘅，咁就會有 啲話咗微型啦，佢擺粒兩粒冰入去啦，我就算你都 唔會，有冇可能 咧？佢唔係使擺，佢唔係擺冰嘅，佢自己有個制冷嘅系统， 咁系咩嚟啊？我未用过， 唔系咯，咁细点会制到冷咧？ 唔知有冇人用过，可以讲下，即系你用家嘅意见啊吓。 嗰啲电芯制点会令到？ 随时发发有买过，你谂下嗰条沙腰都买啦，呢啲咁样嗰啲混混嘅嘢， 你唔系 label 咗佢系一个笨嘅消费者嘅？ 我觉得系， 我 label 咗啦，咁点咧？ 嗱，话俾我听，有冇买到？ 快啲啊！ 你身边有冇朋友用过呢个？ 系啊，有冇用过？ 我已经知道嘅就系傻啊， 系咩？唔系嗱，如果个价钱系等于咧个风扇仔差唔多，咪傻下咯。 喂，一蚊我都唔买， 系啦， 系嘛 ？OK， 好， 系啊。 喂，好啦，另外有啲叫冰凉湿纸巾，你知边啲啦？吓，雪冻咗嗰啲， 真系有用。 虽然咧就得两粒星嘅啫，因为佢好快就已经即系嗰个消暑力就 挨 一 阵。湿纸巾真系帮到手嘅吓，抹下咁样好舒服。 嗱，我成日我有用嘅，不如咧就头先佢都有介绍嘅，不过咧就喺后边嘅。我咧就会系行山嘅时候咧有一支嘢，就因为咧有一个男仔几靓仔嘅，有一次同我哋行山嘅时候咧。咁咧我就見到佢係咁要攞住一支嘢咧，就係噴佢個背脊。咁我就咩啊？你係咪噴嗰啲防蚊嗰啲水啊？佢就唔係啊，冰涼嘅水嚟噶。 哇！ 跟住我冰涼嘅水咩嚟噶？你噴我。 哇！呢個唔噴我， 佢唔係佢噴我， 唔係就咁一支普通冰涼水，即係唔係你雪凍一支冰涼水噴出嚟？唔係喎。 唔係，其實佢就係有得賣嘅。你喺坊間嗰度有啲藥妝店咧，你就可以買咧就係冇錯，就係呢一支啦。佢即係箍咁樣嘅，咁跟住咧噴完之後咧，你真係會發涼嘅。 哇！ 你個背脊即係好似你無端端喺個背脊度搽咗白拉油咁樣。明唔明啊？ 我好中意，我想试啊！ 一啲挥发性嘅一啲即系嘢，但系一阵嘅啫，可能大约你行到出去门口度咧，佢就已经冇 啦。唔系啩？ 再喷啦！ 跟住再喷我，全程大家咪即系喷嚟喷去。 但系 哇，好浪漫， 好玩。 但我想问啦，你唔可以隔衫喷噶系嘛？你要隔喷入浴 就系要隔住衫喷，唔可以喷入浴。喷入浴嘅话咧，有啲人系会敏感嘅， 系啦。知道， 冇错。 因为咧，你如果行山咧，你可能话拉件衫喷落身嘅，但系如果你隔住衫就 OK 咯。 佢一定。要隔住衫， 系啊！佢呢一种咧叫快速制冷喷剂啊，咁啊有好多人就话咧可以快速令到你嘅身体咧凉快啲。 Uh-huh. 不过亦都有啲人话咧喷喺空气度冇用嘅，而喷喺人体咧。有啲人會敏感，好似你話齋，皮膚如果接觸到咧就會敏感嘅，咁最好就隔住衣服啦。 係啦，冇錯，都係一陣嘅啫， 係 啊，涼咯，冰涼嘅咯。 有冇用？ 佢好快速令你冰涼，亦都好快速唔冰涼。 哦，有冇用冰袖啊？你 冰袖我覺得冇乜用。你係 點樣 㗎？戴上去嗰一下啫嘛，嗰個袖咧，個衣袖，你冇見過啊？ 我冇， 好興㗎。有啲人就揾嚟就遮 UV 嘅，即係等於佢就係有時，如果你要著兩件衫，或者你著件長袖衫，你行山嘅話咧就會好熱。咁但係咧，佢哋就會著一件短袖衫，但係加個袖，就係呢一個啦。 冰涼手袖啊！ 著上去嘅時候咧係涼嘅，但係其實一陣間你行下嗰陣就冇咗嗰種涼快嘅感覺㗎啦。 係 啊，但係揾嚟遮 防 UV 太陽 UV 係 冇錯啦。係啦，呢個文章你又講到 啦，行山人士咧有时会佩戴呢啲防晒手袖，有紫外线嘅防护功能咁样样咯。啊 ，by the way， 佢另外一样嘢讲，有时啲女仔咧唔系净系防热啊，有时我都会见到喷，可能系等个皮肤比较湿润啲，就系喷嗰啲水咧喺个块度喷湿晒，有冇用啊？如果你话我哋。 嗱，又有咁樣講啊，即係有一種咁嘅講法嘅，就係話，如果你咁樣成日噴嘅話咧，其實係會喺空氣之中嘅話，如果佢哋係乾嘅，空氣中係乾嘅話咧，咁其實都會扯埋你自己本身嘅水嘅，咁所以嘅就當然，如果你話兩害取其輕，即係一定係咁樣噶啦，係咪？佢總會有一啲唔好嘅嘢嘅話咧，如果你兩害取其輕嘅，當你要去急速咁樣降温嘅話， 都有用嘅， 係啦。我反而我會覺得嘅就係我係行山咧，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就會點樣咧？會買一個嘅就係保暖杯，個保暖杯嘅話既可以保暖亦可以保凍。咁我哋就會出發嘅時候嗰陣咧就擺好多粒冰落去個保暖杯裡面，就擺少少水，行到去上去山頂嘅時候，佢已經融咗啦。變成一個冰水，哇！你喺山頂嗰度行完之後，你一飲完之後，簡直就係久旱逢甘露啊！ 哇！係聽到喳喳一聲， 因為你真係冇諗過，其實好緊要噶。 係啊， 喺嗰一下你真係最熱啦、最攰啦，同埋嘅就係你最開心嘅時候嘅話咧，哇！你兑一啖冰水嘅話咧，好過你真係俾我飲一支最 lafit 嘅紅酒。 係 啊！ 喂，另外一個咧叫消暑神器啊，咁亦都係呢一種嘅新嘅發明啦。咁樣樣就話有把遮，好似平時有把遮咁，但係遮裏邊有把小型風扇，於是咧打開咧，佢就向你個頭係咁吹咁樣，咁就話咧佢咪第一可以遮太阳啦，即系如果你怕晒嘅。第二咧就系可以有个风扇仔咧，系喺头顶咁吹落嚟，咁啊赶走啲热气。 系，只不过将两样嘢二合一啫。 冇错， 其实我都唔使买呢嚿嘢。 所有嘢都有个风扇仔，背囊咧又整个风扇仔喺度啦。嗱，我发明，我注册，你哋唔好同我争。 咩？我唔 系 好明你讲。 佢即系话佢发明一个背囊有风扇仔。 哦，背囊有个风扇仔吹住你个背脊。 你话得唔得？你个耳筒我又整两个。 咁咪周围摆风扇仔咯，系啊，裤头又拼一个咁样咯，系咪啊？吹散佢咁啊，吹。等啲熱氣啊！真係嚇，喂，咁你第時有啲咩發達，你益下我哋。 嗱，我真係註冊咗，你唔准抄。 你發達先講。 你註冊埋你嗰啲唱歌方法好唔好？呢叫唔啱音，唔啱音唱歌方法。 係啊，但係唱得啱音個叫做唔啱音，你就叫做唔啱音。 哦、oh, ，My God！ 著名歌手唔啱音。 係啊，俾心機啊你。 喂，雷布經過有時間到十二點，聽緊風騷快樂人。今日我哋。大點唱同埋有呢個風騷唱不完一齊嚟 啦！你又知唔知？ 哇！ 今晚起舞不解惑，为何踏入这世界，到了最后却费解，想起舞尽沉落，想高兴请高歌，请跟我尽沉落，请今晚高歌， 全人类高歌， 火烫火烫的心窝， 有太极的这首歌。风骚快人，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早上十点到一点钟嘅节目吓，咁啊翻嚟咧，仲会有其他嘅环节嘅，唔好错过啦。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今日中午十二点，我嚟紧呢个时候先听听十点半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市建局公布重建九龙城牙前围道甲丙达道项目，地盘总面积37,000+平方米，包括三个地盘，主地盘的界线大概比邻甲丙达道、龙岗道、牙前围道和猴王道。北面地盘位于甲丙达道公园范围内，东面地盘界线大概比邻现有楼宇太子道东、打鼓岭道休憩花园和打鼓岭道，其中御门前并不包括在项目范围内。中聯辦副主任陳東說，針對一個時期的反中亂港活動猖獗，嚴重挑戰一國底線的嚴峻局面，中央審時度勢，果斷出手，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重大轉折，守住一國底線，確保一國兩制朝正確方向前進。陈东在律政司举办的基本法法律论坛上以视像致辞，他说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香港位列全球第三，而香港的法治水平在13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保持前列，亦都持续获评为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之一，毫无疑问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成功。他又说未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愿景目标纲要等，为香港提供重大发展机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过去五年香港经历回归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香港的前程是非常之危险，一国的根基和底线受到冲击，面对如此的局面，他作为行政长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能够体会没有国哪有家，更加坚定相信唯有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依靠中央维护国家安全，才能够确保香港繁荣稳定。林郑月娥在律政司举办的基本法法律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两年前的修例风波令人深刻和沉痛地体会到，任何偏离一国两制初心的行为必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林郑月娥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7月视察香港时候发表的讲话，提到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滋荣，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一国毫无疑问是核心主干。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愿意推动粮食和肥料出口，但是前提的条件是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普京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通电话的时候说，美国和盟友实施的制裁加剧全球粮食供应中断，俄罗斯愿意在西方解除由于政治而实施的限制下出口粮食和肥料，为解决粮食危机作出贡献。德拉吉的声明没有提及讨论取消制裁，但说对话重点是寻找粮食危机的解决方法。但是消息人士说，由于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四个月，不会快速地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吹和缓的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17点，升600点，总成交金额51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2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1.4升10.3，腾讯控股343蚊升8.8，美团166.4升7.8，恒生中国企业71.96升2.14，中国海洋石油12.1升5毫，盈富基金20.94升6.4，快手69.95升2.15，友邦保险79.7升2.65，比亚迪股份267.2升3.4，京东集团207.6。升1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26.73，瑞士法郎0.957，加元1.276，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07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电影平均指数报26,772点，升168点。港金报17,310蚊，升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3.69美元，卖出1,854.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慢线有交通意外啦，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小心啊，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嘅慢线。较早前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就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油麻地的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就比较挤塞。咁再继续提一提大家啦，由于电车有紧急维修工程，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行电车线啦，去筲箕湾方向就系暂停噶。咁另外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嘅一段西行线啦，去坚尼地城方向都系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次咧，小明就交作文啦，其中一句就系咁写嘅：我妈咧系一个70岁嘅年老妇人。咁啊，老师睇到啦，就圈住年老呢两个字，侧边写多余。小明第二日就改咗篇作文，就交俾 Miss 睇咯。Miss 一睇就呆咗，因为小明写我阿妈系一个70岁多余嘅妇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好重要，人生里面最重要是感恩，因为点解咧？有啲人咧成日觉得净系睇到自己冇嗰个部分，咁、你越睇咧嗰件事咧就越嚟越放大、本身你唔系真系咁冇嘅嘢，你就变咗咧更加冇。好多时系你觉得人哋咁睇你，形成咧自己又咁谂，人哋又觉得。Hello， 我系刘小慧，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系 Alex 李志刚。 风骚快活人网上情知，我在电台的日子特别嘉宾周慧敏。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啊。咁我嘅电台生活咧，我觉得系我嘅傻瓜年代嚟嘅。咁你想知道点样傻瓜法咧？记住留意《风骚快活人》啊！求天空。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十点到一点，梁继章、 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十点四十一分啊，咁啊喺篇文章上面咧，佢就话咧，嗱，每一个年代咧有唔同嘅潮语咧，或者嗰个年代会挂喺口边，经常讲嘅啦，咁样样。咁但系佢有啲咧，即系已经系出埋年龄嚟一讲咧，人哋知道咧，佢应该都系以前嘅人嚟噶啦，咁样样。包括以下嗰啲啦，睇下平时而家大家今日仲有冇讲啦吓。一个咧就系打风唔成三日雨咁样，因为打完风咧，可能就阿妈就会讲：哎呀，你大姐啊，打风唔成三日雨啊。 但系呢个系真噶喎。 系啊， 打风唔成三日雨噶喎。 我再插一个。 唔关你潮唔潮噶， 五号风球都冇人知打过啦。 嗯，咩啊咩五号风球都唔知有冇人打过。 唔系啊，五号风球而家都冇咗啦嘛。我哋细个就有五号风球。哦， 但系就唔系一个潮语嚟，我以为你话五号风球。 唔系讲紧潮语、啊。 嗯，系啊， 系。哦 ，OK， 好，知道。 吞翻，吞翻吓。 好， 下一个咧就系叫塞豆窿吓，即系讲啲细路仔。系啦，塞豆窿，即系讲啲细细个嗰啲细路仔。而家好少人讲嘅，你细 蚊仔都好少听啦。 细蚊仔。 化骨龙都冇人讲。 化骨龙都冇，冇错。系啦，但系咧，头先你所讲嘅。 我介绍你话，我化骨龙啊。 呢个乞衣仔，呢条化骨龙。 化骨龙同塞豆窿咧，都有啲人中意贪得意挂喺个车后边嘅。 系。 车有塞豆窿啊，或者车有化骨龙咁样吓。下一个咧就系坚过石坚啊，咁样即系。 坚石坚系啊， 系啊， 坚过 石坚啊，好真嘅。咁样石坚而家啲人都唔识啦，我谂新嘅一代。 坚叔真 系咪先？ 系啊， 因为而家都冇嗰啲旧嘅电影播啦，一代奸人吓。另外一个咧就系担咩唔偷食啊，中中上一句系中中直直啊嘛，系啊，跟住下一句担咩唔偷食啊嘛， 系 啊吓， 唔系。中中直直是中衰黑食 啊，系喎，对唔住，对唔住， 系 系中中直直， 中衰黑食。 O K， 下一句先就系贪 A 唔偷食，系一句自己独立嘅句子嚟噶，系嘛？有上一句嘅咩？ 中中直直， 你真系做人，你真系贪 A 唔偷食啦，咁样有冇上句噶？ 系 啊，中中直直，中衰黑食。 系 啊， 另外一句咧 就对联嚟， 挂喺门口几好笑 啊！今年你 挂，恭喜恭喜， 中中直直，中衰黑食啊！恭喜发财。 好啦，另外一句就叫做阿芝阿卓啊，你唔好阿芝阿卓 啦， 咩唔知咩摩洛哥咁 啊，系啊，阿芝阿卓摩洛哥咯， 点解要摩洛哥咧？ 佢用押韵 食韵食字啫，冇乜特别 冇料。 好啦，咁另外一个，哇，你着到成只雀咁，呢句多唔多人讲？我都比较少， 有啊， 着到成只雀咁。 而家好少， 而家 我知，就算以前啊，我又比较少听呢句，着到成只雀， 着到成只都 有， 系 啊， 系啦，唔使问阿贵啦，咁样样。 系啊，唔使问佢有啊， 系啊，呢个七十年代啦， 好似有个古仔添嘅， 郑少秋咯， 系啊， 佢做单元剧， 古文里边啊，唔系剧里边， 系咩？ 系啊， 薛仁贵啊，唔通 系？ 我 记我隐约记得，你睇下系咪 有杨贵妃？ 唔记得边个系贵啦。另外一个咧话。 你咬我食啊嗰啲咁样吓， 嗯， 即系啲叫 呢、 這个 应该新啲 车轮柱嘅， 唔系啊，你咬我食啊咁样， 即系你奈我何啊咁样， 系啊， 有 奈 我食。另外一个咧就话啲人咧即系习冇经验嘅咩？ 点解你咁心急嘅你？你希望可以快快脆脆读晒佢系嘛？ 唔系，我见你哋冇反应，我咪继续讲。 有反应， 我哋想同你 elaborate 嘅。 你睇唔到我反应几劲咩？ 你俾大啲，再俾大啲。 系啊，佢成个人都已经系一齐哇！嗯，冇嘢。 哦，继续， 啲头发竖起，请继续。 下一个就系食过夜粥， 食过夜粥学过功夫 啦， 学过 功夫 系 啊， 系嘛，即 系 我食过夜粥 啊， 咁样。点解系夜粥啊？ 真系唔 好似叶问里面有讲过嘅，当你哋喺嗰啲武馆嗰度咧学完呢个功夫之后嘅话咧，佢系会带你去附近嘅一啲粥档嗰度咧，就会食粥。 真系咁， 系啊，因为其实觉得嘅就系你 消耗咗 啲 体力， 啲体力之后嘅话咧，其实基本上佢觉得咧就系食一啲有米臭米气嘅嘢系会好啲嘅。 哦， 好似听闻过系有类似啲咁， 所以就叫食过夜粥就咧。 我唔知系咪咁嘅意思啊。 而家应该少啲人学功夫啦，系嘛？ 冇啦。 系啊，以前即系香港社会冇咁发达啊，冇咁繁荣啊。 几好噶嗬？ 系啊，就 未必。我 咧有啲细路仔咧，除咗学咩跆拳。啦咩？ 最紧要系咏春， 功夫都系其中之一。 系啊， 系咩？而家可以有 啲兴趣 班， 有兴趣班噶， 兴趣班 系啊！我仔学咗几年噶， 系啊，犀利 细细个嗰啲咯，即系当强身健体。 你够唔够佢打？ 我诶唔够你打，系你好打啲。 如果佢喐手打佢个仔，你估个仔会唔会还手？ 够你打， 有冇试下同你木人可咁样打先？ 小念头 啦。 另外一個就係趕住去投胎咩咁樣，即係你做咩咁趕？ 有喎，我有時見到啲即係揸車嘅時候，無端端就砸我，你趕住去投胎咩？你使咩咁樣？ 都仲有用 啊 嘛！ 到一陣間嘅話，你咪又喺我前邊， 都 即係香港揸車嚟講，你唔快幾多？ 係啊，下一個燈口我又見到你啦， 冇錯啦，我就會笑佢咯，就係啊，頭先到最後就係砸嚟砸去，到最後又係喺前邊。 唔好咁紧张， 冇错冇错，系咪？ 慢慢嚟， 好，知道。好啦，时间就系10:46。 O K。 网上情，不忧未来。有一句说话，他说人生烦恼迷惑，只因看得太近，而又想得太多。我们经常忧虑明天，担心未来。饭是一啖一啖食的，路是一步一步行的，所有压力，所有困难，都需要一日一日去承担。曾经有一个故事，有一个铁匠屋企非常贫困，他经常担心，唉，一日搵一日钱，如果病咗翻唔到工，开唔到工，冇钱，咁点算？结果一连串嘅担心，好似一沉重嘅包袱，压到佢喘不过气来。饭又食唔落。觉又瞓唔到，日日净系谂，唉，如果我病咗，翻唔到工，成家人就唔知点算。有一日，佢行街买嘢嘅时候，突然之间晕咗喺路边，啱啱有个医师就救翻醒佢，然之后倾开偈。哦，原来你担心有一日病咗，搵唔到钱养屋企，跟住就俾咗条金链佢。哇，真系好人啦！第一次见面就俾条金链佢，然后就话嗱。如果去到万不得已嘅情况，真係开唔到工啦，冇钱买饭俾屋企食啦，你就卖咗佢。但係未到呢个情况，千祈唔好卖呀。呢个人好开心，攞咗条金链返屋企啦。从此之后，佢心里面突然之间好似踏实咗，安全感大咗。佢经常自我安慰话，如果真係有一日病咗，或者冇咗份工，冇钱啦，咪卖咗条颈链囉，唔使驚啦以后。由嗰日开始，佢放心晒啦。 夜晚安心睡觉，第二朝安心翻工。日子一天一天咁过，到佢嘅仔都长大成人，开始帮手搵钱啦。呢个人屋企经济亦都好翻啦。有一日，佢突然间好奇啊，其实嗰条金链唔知值几多钱。佢就攞咗去呢一个首饰店里面估价，老板笑一笑话：，喂，呢条唔值钱噶，顶笼一蚊嘅啫。呢个铁匠先恍然大悟，其实佢冇嬲呢个人啊。佢心谂，如果唔系佢呢一条嘅颈链，呢几年嘅生活，佢仍然系担心呢样，担心嗰样。曾经有一句说话，佢话：今日扫完今天的落叶，明天的树叶不会在今天落下来。不要为明天烦恼，努力活在今天这一刻。生活之中，大多数嘅烦恼因为想得太多，明明系一个不经意嘅眼神，明明系一个简单嘅问题，偏偏要杞人忧天，陷入无尽嘅想象里边。谂下谂下，就附入呢一个负面情绪里边，难以释怀。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生活本来就唔简单，何必自寻烦恼？心宽一啲，少想一啲，就会活得轻松。病系吃出来嘅，健康系走出来嘅，祸系说出来嘅，烦恼系想出来的。 望那闪闪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松温情，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辽云。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 Facebook 咧 ，Ray 咧，佢留咗个咁嘅说话，佢话咧，你头先讲嗰啲叫做诶老饼潮语啦。佢最近我先发现，原来我成日讲嘅有一句说话咧，真系有啲三十岁左右咧，我冇听过咁样。 边句啊？ 就系、是、一阔三大啦、嗯， 一阔三大， 一阔三大。 而同我一齐做呢个淑女关注酒嘅 Yoyo 咧，都有讲啊。佢就系话咧，边个话我傻，我请佢食烧鹅。 哇！呢句正啊， 好似系歌嚟添。边个话我傻傻傻，我请佢食烧鹅。 我 系啦。 仲有另外一句嘅就系边个话我癫？下一句。 我请佢咩做神仙啊？ 唔系你。 唔识 边个话我癫？我请你食海鲜。 哦，咦正喎，好好喎，好喎，食烧鹅。 喂，我突然间谂起你啊。 O K 吓。 我谂起一句，你有冇听过？你死先做神仙，我死后做老豆。 冇听过，呢个真系冇。 系咩？ 呢个咩嚟噶？ 咪细路仔玩嗰啲咯嘢咯。 哦 ，OK。另外 ，Frankie Lee 咧，佢话咧唔使问阿贵呢个说话咧，佢话好似话古代嘅官员，佢好废啦，又唔做嘢啦。于是啲人话：，哎呀，唔好问佢啊，唔使问阿贵啊，因为佢都唔做嘢噶啦，不如直接搵佢上级啦。 哦，我明白。 嗯，有可能嘅。 仲有另外一句嘅，就系话咧，有啲字唔出得街噶吓。 好。 就总之嘅就系你咁懵食甜筒。 边句唔出得街啊？即系仲有 两个字系懵懵，就跟住就食甜筒，系、 哦、 啦，嗰、 哦、 两个字唔出得街啊！你自己填翻落去，系啦。 隐约、 okay、 又好似听过，但 有一定有，一定有。 另外有个人佢问我哋呢一句算唔算粗鄙，出唔出得街？佢话咧嗱，有时咧数字嗰、那个万啊，即系一万个万咧，我哋咪用另一个字代替嘅，嗰、那个出唔出得街咧？即系皮肤嘅皮子啊！ 哦， 啊个袋成咩嘢个喎？咁样算唔算粗鄙啊？吓， 唔算。 呢样嘢出唔出得街？ 嗯， 唔知道吓、 啊。 即系有啲人用一个皮字代替嗰个万字噶嘛？ 我觉得 OK 咯。 啊哈 ，OK 咯， 系 咯， 嗯，系啦， 系啊，有好多嘅，即系其实以前我哋有好多，其实我觉得都冇乜所谓啊，系咪？ 嗯， 所以即系嗰啲即系出卖年龄系列嚟嘅，系啊， 冇错冇错吓。 而家佢講啲乜嘢噶？我想問。 而家 咁而家冇呢啲咁樣嘅、 啊。譬如我今日睇另外一篇文啊，佢話而家啲人唔講 support 噶啦，即係 support 嘅中文 support 咧有一排 已經 又收啦， 係用撐啊，我撐你咁樣樣。 撐都撐咗好耐咯， 係啦， 用咗好耐啦， 幾廿年，好攰。 撐住仲有幾廿年咁耐咩？ 我覺得有啊，我撐你。 哦 ，OK， 咁佢淨 係 話， 即係我支持你嘅意思就係我係我撐你，而家係咪？係 係係，就唔用嗰個十 book。 嗯，好。 嗯、 不過我諗想得我哋 Facebook 嘅朋友嘅話，都應該有咁上下年紀。所以 我哋都係講翻我哋嘅 language 啦， 明啊得啦。 係啦，我覺得冇乜所謂啊。你同小朋友咪講翻啲即係小朋友 的話。我真係唔知佢哋而家講嗰啲乜嘢， 都 係小朋友講啲咩？ 讲 啲咩 ？I 啊，细一啊，嗰啲咯， 系啊系啊系啊，细一都已经好out啦， 又out啦， 细一都out噶啦， 真系惨啦，咁我要追一追先。 我知道嘅就系咪好兴嘅就系你哋嗰啲咩输入法，可能嘅就系话俾你乜咩 H W 一咁样就 系 等于咩字， 系啊系啊。 有时我见到佢哋会咁样打啲密码嘅，即系如果譬如 WhatsApp 嘅时候，跟住我就咩嚟噶，咁样佢就话你要识咩输入法啦，你识输入法嘅话，你一打呢三个咧，你就会知道我究竟留个咩字俾你。 系啦， 你嗰时有教过噶 ？M M 一咯。M M 七，对唔住 ，M M 七即 系 个正， 系 啊， 正啊嘛，即系你正啊，咁样就唔会话正啊，就啊，你真系 M M 七啦， 系 一首歌嚟噶，重要。 另外咧，呢一篇文佢亦都讲咗几句嘅，佢话咧咩叫搞烂 gag 啦，搞烂 gag 嗱够唔够啊？ 都话 又 喺 度搞烂 gag 吓，都 系 啦。 另外就系话嗰个叫做好索啦，即系赞人哋，哇，呢女仔好索啊，咁样。佢话千啲又已经唔再讲啦，咁样样。 系 唔讲啦。 咁讲乜嘢啊？ 咁点讲啊？系 好 靓啊！ 唔知啊，好正咯，系嘛？ 有冇人形容你啊？ 冇，我啲好索啫，好矮啊会。 即系问下有啲想象， 丑样 嚟， 冇理由嘅。 你好正， 你一定以前有人赞过你。 唔系索咧，唔系容易叫嘅。索咧系有少少嘅系 轻佻啲 嘅，唔系。我嘅意思系话就系你话一个女仔索咧，佢应该系有身材啊， 短裙仔啊，化晒妆 啊， 吊带裙 啊，性感啊，先至叫索噶嘛。 明白。 你好少话一啲好文青嘅女仔，佢唔系唔靓啊，但系你唔会，你唔会 即系 唔会 用呢 个字形容。你唔觉啊？你哋唔会谂嘅咩？系嘛？ 唔 系 你咁讲， 唔 系 咁样话。你去啲夜店，你就会叫啲女仔着到即系好靓啊，咁样你就话嗰种哇，系嗰个乜嘢好索喎，咁嗰靓字又唔可以出街啦。系啊，你唔会话即系女仔有好多种噶嘛？譬如我啲好甜嘅、好文青嘅、好斯文嘅，你唔会话一个好斯文嘅女仔话佢好索噶。 系啦， 啱唔啱？ 你都唔会去到夜店话你都几文青。 又或者你都幾甜嘅喎，咁佢就行開啦， 你都好 Q 喎， 走開啦， 好啦，另外一个咧，佢话系 白虎 着晒， 白虎佬话唔好听， 着晒型，有人好嬲， 系啊， 仲有人用一成日做晒， 有， 我都会咁样讲嘅就话，佢一讲呢句说话我就着啦， 系啊， 佢一讲我就 而家 诶嬲咯， 庆都几兴讲话，辣庆一个人啊， 系 咩？ 辣庆咗，系 例句， 你唔好辣庆我。 系啦，就系咁。 但系我就经常即系拉挺你，我以拉挺你为荣。 OK， 要 welcome。 另外一句就叫傻的妈咁样样，来自呢个讨论区产物嚟嘅。 傻的妈 系啊， 傻 仲有一句 嘅 国内国内， 仲有一句 你 唔傻咩？ 唔系真系话佢傻，即系少少 Q 嗰啲语气啊。 傻的妈咁 系啊系啊， 或者是咁的咁样 系啦，类似啦。 你有冇啊？你有冇而家有啲新嘅一啲词类可以教下我哋？嗰阵时候你有教过我哋噶喎。 系啊，嗰阵时 教潮语噶 嘛。 你知唔知我最记得嘅系乜嘢啊？ 乜嘢啊？ 拉风。 哦，拉風好潮， 系啊，拉風即系啊！我記得嗰時候係喺你嗰時候説明解字教嘅，我到今時今日仲記得。 髮少，你記唔記得係咩？ 髮少， 頭髮 少， 大小嘅少， 唔知 教咗好耐啦。你睇嗰啲電視劇都會有，其實即係話你由細識到大嘅小朋友。 哦，髮少， 明白。 样分工，副司长系唔系亦都一定要有国际经验？尤其本港而家经常被外界抹黑。议员何俊贤表示支持重组方案，但系关注政府内部过往喺协调方面都有困难，睇唔到重组之后人事编制同埋责任上嘅分工。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秘书长郑中伟话。开设三个副司长是后任行政长官经深思熟虑和落实政纲的重要一步。政府认同在协调方面可以做多些做好些。设立副司长可以在跨部门方面多做协调工作，分工更加仔细，加强合作力度。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几阵骤雨，还有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52点，升535点，总成交金额60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7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4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91元升9.9元，腾讯控股341.2元升7元，美团164.8元升6.2元，中国海洋石油12元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71.6元升1.84元，盈富基金20.8元升5.6元，快手69.15元升1.35元，日本保险79.3元升2.25元，京东集团206.6元升9.2元，比亚迪股份266.4元升2.6元。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937，瑞士法郎8.202，澳元5.604，加元6.156，新西兰元5.115，欧元8.446，每百日元对港元6.1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35。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2点，升168点。港金报17310蚊，升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2.44美元，卖出1852.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北大屿山公路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但系现场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梁博士。 多谢多谢。好啦，小弟出场先。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好， 每逢礼拜五呢个时间我开始紧张。 点解啊？你唔系我唱歌个环节， 二个环节已经紧张啦。 哦 ，OK， 咁你慢慢紧啦吓。好，嗱，一阵间介绍下，我哋都有个名人嘉宾今日 吓。系啊，嗯，一个贵医师嚟嘅，哇，佢原来咧 咩贵医师啊？ 贵系佢姓贵， 哦，贵医师佢姓贵， 系啦，桂林嘅贵。 嗯，知道。系啦， 咁佢亦都系医学博士，等间会问我哋相关啲 医学养生问题， 健康养生问题。 Very good，好嚟啦喎！嗱，今日咧我哋有个话题，讲下嗰啲咩潮语啊、俗语啊咁样，所以我今日带嚟咧都系一个关于潮语或者俗语，不过就唔系香港人讲嘅。嗱，澳洲呢个地方咧好多乌蝇嘅，乌蝇多到咧佢哋嘅日常生活。開始咧都滲入咗蒼蠅呢兩個字啦， 嗯， 即係等於我哋嗰陣時 ，the fly 係啦， 蒼蠅 the fly 嘛 ，the fly 係啦，咁佢哋講嘅呢個俗語叫做和蒼蠅飲酒，和蒼蠅飲酒， 嗯， 阿馬舒雄去咗邊啊？去同蒼蠅飲酒啊咁樣，到底係乜嘢意思呢？以下四個答案，第一去咗陪啲酒肉朋友。即系饮酒啊，玩嗰啲朋友吓。 Okay， 第二，唉，太无聊啦，即系陪乌蝇饮酒，即系冇嘢做啊，好无聊。第三，自斟自饮。第四，做紧啲例行公事，因为周围都有乌蝇啊。 嗯。 第一，陪紧啲酒肉朋友。第二，好无聊。 嗯。 第三，一个人饮酒。第四，做紧啲例行公事。和蒼蠅飲酒係乜嘢意思？ 李同學啊，頭先咧，梁博士話咧，澳洲啲蒼蠅咧多咗好多好多好多， 係啊，佢哋飛入口嘅會 飛入口。 如果冇，你又同自斟自飲有關嘅嗬？誒，佢有邊啊？佢同蒼蠅飲酒。 我另外睇到呢個相關嘅新聞咧，佢哋話咧嗰陣時。佢哋因為太多烏蠅，佢哋成日要撥咧，變為一種禮儀啊，即係同人揮手就係咁樣撥一撥手咁樣。 哦， 係啦， 你仲有冇嘢補充？我依家想同阿梁同阿李同學 打擾啫，你 錯， 好，你 人哋想俾少少貼士你啫，你使唔 使咁啊？佢嗰啲唔係貼士， 咁你錯啦，你錯啦，你出去錯。 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叫做咩啊？ 嗰啲叫。唔知啊，口是心非，騷擾我。我覺得自斟自飲唔啱，唔關啲烏蠅事。例行公事我都覺得唔啱。 我反而想揀例行公事。 喂，佢喺邊啊？同啲烏蠅飲酒咯，好多烏蠅 酒咯，佢做緊啲例行公事咯。 我反而覺得係酒肉朋友。 嗱，你又咁講喎，即係其實阿梁博士頭先嗰一句嘅例句嘅話，又未必代表係真係咁樣嘅喎，即係係咪一定係一定係會上一句就會係問啊阿邊個邊個去咗邊啦？咁就話啊同咗蒼蠅飲酒，係咪咁嘅意思？ 總之和蒼蠅飲酒代表咩咧？ 我明，但係其實你係咪話即係 個例句我係舉出嚟嘅啫，即係我哋我俾你知道， 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嘅例句，即係個用法就一定係咁樣啊嘛，即係一定係問一個人去咗邊，下一句就係答。和蒼蠅飲酒係咪咁嘅意思？我想問你。 我 elaborate 嘅啫，我唔知澳洲人係咪真係咁樣。我 elaborate 嘅啫， 我就覺得 你明唔明我講 嘅？我明啊， 係啊， 我咁聰明， 我就覺得你唔明咯，因為你個樣好似又嚟咯，係啊，又嚟食咗懵仔， 外外笨笨， 我覺得係無聊，我覺得係無聊，你覺得係例行公事啊？ 我都係例行公事。多嘛，蒼蠅多嘛， 周圍都 會，周圍啦，嗰啲咪例行公事嚟啫嘛，飛入口又好，飛入眼又好。 我睇佢嗰啲文章，佢甚至係套揾出嚟講嗰啲嘢，套揾到蒼蠅。 好誇張㗎，有啲人會戴嗰啲帽咯，即係嗰啲俠女嗰啲帽啊，但係前邊咧有個罩㗎，等佢入唔到去。如果唔係嘅話，你食嘢啊，千祈唔好喺户外嗰度一揭開你個飯盒，佢係會從嗡咁樣飛埋嚟㗎。我睇嗰啲 documentary 好黐線㗎。例行公事。 无聊， 有冇人啱？ 唔 好， 哇！ 吓，咁样 啊，酒肉朋友，剩翻两个系乜嘢啊？ 一个人饮酒同埋陪紧酒肉朋友， 一个人饮酒， 陪紧酒肉朋友， 我唔同你一齐。今日我睇你个样子，两堂发黑， 边两堂啊？上堂下堂， 我意思系佢两堂，佢唔系净系印堂，佢应该系全身发黑。 李丽瑞拣一个人饮酒， 一个人饮酒，你 我酒肉朋友，向 酒肉朋友。 我次次都一樣嘅喎，梗係總係佢撞中嘅 喎。哇！ 就係你兩堂發黑㗎啦， 你又一個人坐翻個文昌位， 自斟自飲就係和蒼蠅飲酒 啦。好神。 记得一切一切伤心，只记得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粗心，等等，多等我天真，早到亲，假设心有不甘，早到一可以一切不侵，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懂了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缠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好想一刻变留恋，好想一笑变如烟 ，Alright， 耍的东西一手拿遍，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未厌倦 ，Alright， 耍的根本不想过年，数到七，假设哭笑不分。数到一，听见温暖声音，真的换一秒飞奔，真的有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 知唔知出题目？ 你婆 嚟啦！ 有冇还回立体声嘅感觉？ 有。 你婆 IMAX 好啦，而家嚟啦噃。 钱啲得唔得啊？你婆婆 唔会噶，点解啊？ Okay、你识嘅呢、這个唔使担心。 哎、你咁叻，你博学多才， 咁咪系咯， 系咪先？ 咪就 系 咯。 不如不如于泥罗河大学， 坐翻个文昌位。 博学多才系不义之财。好啦，听住，有冇听过一个词语叫做十恶不赦？ 有， 十恶不赦有啦，系咪、 嗯？ 好啦，下列边一个罪状唔属于十恶之内？ 嗯 ，OK，A 恶道恶逆啊，对唔住，恶逆啊，逆系叛逆嘅逆，叛逆嘅逆，即是嘅意思嘅就系话咧，打闹又或者系谋杀父母、祖父母都系叫做恶逆啊，吓， 中啦， 系啦，即系打闹或者系谋杀你嘅父母。嗯B 不孝，即是话对长辈唔扶养、 嗯， 又或者对佢哋唔好。 嗯、 C 报谣，即是话散布谣言，蛊惑民心，定系 D 内乱，即是话通奸或者系强奸呢？ 嗯， 十恶不赦，下列边一个罪行系唔属于十恶之列？ 其實咧，十惡不赦咧，我真係早輪睇過，不過我真係唔記得咗。 嗯， 我想用嚟 咁你就係廢話啦，係嘛？ 我想考你哋 早輪睇過，我小學嗰時候我讀過啦，我唔記得咗啫嘛。 喂，你真係唔好咁囂張喎、 啊！唔係咩？ 你囂張還囂張，你就銀腳。 因為我就係辣張，頭先我哋講過嘛， 係 嘛？ 你再銀腳啦， 要辣興 你再銀腳啦， 你睇過啊嘛？巴閉 嚟，我覺得咧一同二有少似，所以我估應該係二。 你嗰个二， 一 系 谋杀咩父母嘛？ 不在十恶之列。 我知啊，一同二都有少相似啊，所以我估二系唔在十恶之列、 哦。嗯哼，好，咁啊 ，Michael 就拣 B。 杀父母都唔十恶。 你明唔明我讲咩啊？不在啊 ，B 不在、啊。 不在啊！ 其实佢明唔明 嘅题目？醒未啊你？ 谣言。喂，不孝中国人嚟讲都好严重嘅罪行嚟。 系咪啊？ 系啊。 你唔覺得我 set 呢條問題嘅就係為咗你嘅咩？內亂即係通奸唔喺裏面。 哦，通奸啊！ 我有一個選項係通奸、內亂、通奸或者係強姦，唔喺裏面。 喺裏面一定係呢啲係好嚴重嘅罪行嚟嘅、 嗯。 你散播謠言其實咧都少少地、 嗯， 因為 肯定啊嘛。 第一個就係殺害父母啊嘛，係咪？ 好，第一個嘅就係話打鬧。打鬧佢都要算係， 梗係啦，好嚴重噶。 咁所以同第二個咪有啲相似咯。 誒唔同，嗰、那個輕嗰、那個輕輕， 所以我咪話 嚴重嘅程度。 OK， 咁我所以揀 B。 而 B 咧就係不孝啫、就係話對呢個長輩唔扶養，即、就、係、是、你唔養佢哋，唔理佢哋嘅話咧， 不過你係 咁都叫做 咧， 我覺得好嚴重嘅呢啲，你哋真係兩個唔好做呢啲咁衰嘢 啊！我講啫嘛， 我攞翻尺剁你噶。 你係咩？ 謠言。 你係 C。Michael 是 B 是咪？ 系啊， 正確答案是 C， 冇错。 系咯， 报谣啊！ 你都饱读诗书，你同我嚟呢套 ，Come on， 冇嘢讲你。 到你，马小强， 校楷书噶，坐正文章位。 到你， 快啲啊 ！OK。好， 你下个礼拜我唔会再训练你唱歌， 好嘢， 一阵间我亦都唔会帮你， 唔好帮 你，由得你自己 咁嚣张， 系咪嚣张啊？ 系啊，对唔住， 快啲嚟， 好，佢讲烂晒，我 OK， 我真系 OK， 你又要揸我手，我话你听， 我知道， 你 揸住 我，我揸住 个 OK， 得。我知道点样报恩，我知道我谂到我点样报恩。OK， 放心。喺南韩首尔有个地方叫路梁津，路咧就是、一条路，下面有雀仔嗰个路，一只 路 鸟系啦，梁就阿大佬个姓梁嘅梁，津就系三点 四。地方名嚟 嘅，系路梁津吓。喺呢近二十年咧，哇，好多年青人涌过去。点解呢 嗯， 即系当地嘅年青人啊吓、 嗯，当地嘅年青人，即系你嘅就系韩国嘅年青人。 系啦，系啦。咁点解咧？四个答案，第一，嗰条系一条跳舞街嚟嘅，好、多人放假咧就走去跳街舞啦。B 就系呢条考试村，好多人咧，哇！你一考试咧就走去嗰度考试，同埋好多补习社。C 就系嗰度咧，好多移民嘅公司，好多出国嘅公司啊。咁啲人咧想移民咧就走去嗰度。D 就是衣服同埋饰物嘅批发市场，啲年青人想去搵机会啊，做小生意啊，等等等等。 我觉得一系 A， 一系最后嗰个 D，A 或者 D, 即系跳舞， 或者系饰物。 即系你讲嘅好似系就系东京 啊，年轻人 元素咁样咯。 系啊系啊，点解咁多当地嘅年轻人去咧？ 嗯，好啦，估 A 啦， 你估 A？ 我觉得你 A 同埋 D 都有啲似喎，系嘛？啲 系 嗰啲咩饰物啊嗰啲咁嘅嘢， 呢啲好表面嘅啫。 重复一次啊，唔该。 你呢个系真系好黑人憎。 唔紧要，冇所谓。 黑人憎到一个点啊！ 我赢噶，我赢噶。 恶人自有恶人磨。 十恶不赦。 系啊，唔紧要，唔紧要，你得佢风光一阵啦，一阵十二点钟 大状噶啦嘛。 十二点钟之后 风光大状， 就会有雷暴劈佢噶啦。 唔好啊！好，四个答案，卢良春点解咁多呢廿年？ 得啦，唔使重复。 廿零岁嘅年轻人， 跳舞街好多人去跳舞。B 就是考试村，好多人走去考试啊、读书啊、补习。 嗯、 C 就是哇，嗰啲好多移民公司啊、出国留学啊等等。 嗯、 D 就是话衣服批发市场同埋饰物。 大佬拣咩啊？ 佢拣 A 啊。 拣 A，OK，、okay, 我拣衣服批发嘅饰物啊 ，D 啊。 谂清楚先啦， 你理得我啫，我中意错啊。 佢想提你啊，佢想提你 啊。唔使提，你由得我，我仲要一错再错，我连下个礼拜我都要错。总之所有你问嘅问题，我全部错晒。 系唔同你啱？ 你就算俾埋答案，我都唔会答。 总之人家就唔教你唱歌。 你拉佢几贱？ 咁样叫报恩啊！写埋答案俾人睇啊！ 叫以血报恩啊！几有志你？ 答案是 答案系 D boy 考试串嗰度好多补习社人 做。点解你个人咁卑鄙嘅？咁冇游戏规则嘅？ 我个脑堕落。 你写个答案俾佢嘅？ 系啊，唔系啊，系嗰头得罪人之后，佢就嗰头咧用乜咁样嘅方法？ 我冇乜腰骨嘅。 走啊你！ 或是再陪着同伴喝多了吧，手机可能收得亲，又或是遗失了，我相信着不怕。或是再烦闷，才望我皱眉。身体不太好，才在远方隔离。改天可能给惊喜，并未动摇一贯我的正面。心里明明可欺骗自己，真相实太锋利。割破一生的美好，逐渐成为感激。明明只该不无理，偏要埋头献祭。只需要信号去求到老死。 唔怪得你话娱乐圈好卑鄙嘅啦，为咗咧攀藤富贵或者出唱片啦咁样，或者咧为咗做巨星啦，咁咧佢头先就写个答案怼俾阿老师，叫老师讲，咁卑鄙嘅，咁样考试制度如果有呢啲咁嘅人，咁咪真系吓 崩溃噶啦！我喺嗰一刻嘅时候，我有谂嘅就话佢好可能都会试我噶，佢俾我嗰个答案，我系会咁谂噶，你系咩人先得噶？ 咁又系， 系咪？ 我系善人， 大佬俾我就话啫，你俾我真系要谂下啦，系咪先？你简直就系大善人啦、啊！ 原来写个答案怼俾阿锥都有嘅， 呢个世界咁复杂噶， 咪、就系咯。所以我系 娱乐圈真系一个大染缸， 好大个染缸。 有啲咁样嘅人真系， 就有啲咁嘅人先咁样就变染 缸。害群之马嗰只马，原来就 系 讲呢只马。 冇错，佢咪叫害群之马咯。 害群之马小强啊，真系。 系啊。 好啦，翻嚟我哋有个特别嘉宾吓，就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另外一位嘅名人嘉宾啊，问一啲关于中医啊、养生嘅东西， 一阵间你致死，一阵间你致死。 好，唔好教佢唱歌，唔好教佢唱歌，唔好教佢唱歌。 岂有此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在基本法法律论坛透过视像发言的时候说，一国两制是处理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最佳解决方案，亦是香港回归之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一国两制25年来成功实践，充分说明这个方案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下去，无论遇到什么挑战和困难，对一国两制方针的信心和决心都绝不动摇。他又提到要坚持一国原则，尊重两制的差异，维护中央对香港特区全面管治权，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偏废，亦都不能够割裂或者对立起来，绝对不能够容许任何危害国家安全 绝对不能容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只要做到全面准确和坚定不移，一国两制事业才可以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本港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84，按月回升0.5%，结束三个月的跌势，按年仍然跌近1.8%。至于今年头四个月，楼价累计跌幅收窄至2.5%，各类型单位楼价都结束几个月的跌势，中小型单位按月反弹大约0.5%，大型单位回升超过0.7%。另外，本港租金上月按月持平，结束六个月的跌势。粉岭华心村华冠楼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1720人接受检测，发现三宗阳性个案和一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大约680户，85户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时钟社报道，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通报，截至寻日下午六点的过去一日，全国新增超过100,000宗发烧病例，累计超过3,270,000宗，其中超过3,030,000人康复，新增一宗的死亡病例，累计69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日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06点，升590点，总成交金额67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9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7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91.3，升10.2；腾讯控股342.6，升8.4；美团165.5，系升6.9；恒生中国企业71.92，升2.1；盈富基金20.94，升6.4。中国海洋石油12.08升4.8，快手69.6升1.8，友邦保险79.45升2.4，京东集团208.2升10.8，比亚迪股份268.6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26.81，瑞士法郎0.958，加元1.275，人民币6.736，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07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4点，升169点。港金报17,350蚊，升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3.33美元，卖出1,85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咧，而家有交通意外，而家排到去蒲岗村道桥底。另外，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慢线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驾驶人士经过就请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因为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香港黄金海岸的快线咧，而家封闭紧，咁驾驶人士净系可以用余下的行车线行车。另外，因为紧急路轨维修，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行线，即是去筲箕湾方向的电车服务，同埋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的西行线，即是去坚尼地城方向的电车服务暂停。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亮红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日日听风骚，人工系越嚟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公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从前两位小男人，一个家中有只河东狮，一个老婆美艳热情，但热情到不知有没有同行出场。苦男人饮多两杯，竟然发起杀妻念头。港台电视31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杀妻二人组》，周润发、钟镇涛、梅艳芳、王祖贤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他们五个人一条心，共同创作好音乐，跨越不同年号，歌曲历久常新，将人生阅历汇聚音符，写出乐迷心声。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5，天空海阔八月号，日本五人组合音乐特辑。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有位咧 PM 张，佢话有一日啊问阿女，阿女你去边度 wet 啊？女话咩叫 wet 啊？咁真系而家啲人 死未？ 真系隔代唔明就唔明，去边度 wet？ 早啲又去边度威噶嘛？ 系啊， 去边度威啊？后来变咗去边度 wet 啊？咁样佢咩叫去边度 wet？ OK， 开始。你又知唔知名人版？介绍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 嗯，佢就系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另外佢系家族六代行医，佢就系桂尔华医师。伊华，早晨。伊华博士，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系啦， 辛 苦晒， 多谢多谢吓， 唔使，系系 系，系啊， 系今日咧准备咗一啲嘅问题咧，就系同一个中医有关嘅，系嘛？ 系啦，唔知大家有冇平时睇开中医咧？ 有啊， 间中间中 有睇嘅，但唔识佢讲啲嘢咯。 系啊， 同埋唔识睇嗰啲字啊，嗰啲字又系。 系啊，呢啲系书法嚟嘅。 系，点解你哋中医师嗰啲字系都唔俾人睇嘅？ 跟住你就咁样自己去执药咯。 系咩？系咪啊，伊凡？ 都唔系嘅，不过以前可能真系佢哋睇症睇得多，咁所以就即系啲字料啲啫。咁不过而家譬如都坊间好多都系用电脑打出嚟噶啦。 哦，系系系， 冇用噶。其实我都唔识噶，咩白术、黄芪。 系啊，话你听都唔知。 系啦、啊。 嗯、我唔识写，我唔识读噶。 系 啊，有啲真系唔识啊。 系咪唔识啊？ 个棘字都唔识啦。 咩 棘啊？班棘、啊。 你食咩班棘啊？ 傻 棘。哦， 傻棘。 唔怪之你个肚咁。 讲班棘天啊！ 好，我哋嚟啦。Eva， 第一题，唔该。 好啦，這個呢就同剛才你們講的話題有關，是問中藥的。 好 啦，第一題我們先熱下身先。 好 啦，以下呢有哪一種中藥是有明目烏髮的作用呢？ 嗯， 明目烏髮 是 A 白頭翁，咁咧佢系一啲植物嘅根部嚟嘅。 嗯。 B 女精子，佢系一啲植物嘅果实。 几开心。 C 系五灵芝。嗱， 你唔好听佢个名字叫灵芝，就以为佢系一啲植物啦，系啦。其实咧，佢系啲鼠类嘅粪便嚟 嘅。鼠类嘅粪便， 哇！可以，我都唔识啊。 中药嘅种类真系好博大精深， 乜都有啊。 真系点解会攞佢哋嗰啲粪便嚟入药嘅咧？ 俾你食咯。 嗱，你好啦。依法博士，你帮我闹佢啦， 系咪？仲有第四个选择？ 系啦，仲有第四个选择，听埋先啦。 好， 呢就系黄不流行。 四个字噶， 四个字一个中药嚟噶，黄不 系啊，系中药嚟噶，系啊，黄咧系三画黄嗰个黄， 哦， 系啦，不流行就不流行的嗰个不流 行，不流行， 黄不流行，但系咩嚟噶？佢本身系。 它是一个植物的种子来的。 哇，真好特别啊。 喂，走开药材房，麻烦给你黄不流行。 是真的整天都发生的。我就告诉你黄不流行有什么用。不过你们估下究竟是哪一种中药先。 但我想问多一句，刚才你说那个老鼠屎呢，其实跟灵芝为什么个名字会一样的？ 屙到好似个灵芝， 写法系唔一样噶，佢系五就一二三四嗰个五啦，咁然后灵咧就系真系灵验嗰个灵啦，咁然后脂咧佢系脂肪嗰个脂啊， 哦， 咁鬼马嘅， 好， 我想估呢个 明目同埋乌发啦，女精子， 你我估老鼠屎， 黄不流行，你估老鼠屎即系 A B C 都有人， 哦，白头翁根，白头翁根。 白头翁是 A， 而家是点啊？而家 A、B、C 都有人拣，系冇人拣 D 啫。正确答案是 有冇人中啊？ 有， 系 就系阿李丽蕊啦。 哦，即系咩啊？即系咩？ 女精子 系咩嚟噶？女精子系。 女精子咧，其实佢系一个植物嘅果实嚟嘅。 系 咁咧，佢虽然个名咧就好似午夜凶铃个主角咁得人惊啦。 系啊，惊啊！ 不过系啦，咁不过其实一啲都唔惊嘅，因为其实佢功效咧系可以爱嚟滋补肝肾噶。 嗯， 但我想问咧，阿医师啊，头先咧呢一样嘢系平时我哋有病先食啊，定系明目乌发咧系即系得闲又煲嚟饮下？ 即系药膳嚟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其实佢系药膳，佢系一个常用嘅中药嚟嘅。咁但系，有很多人都会用来代茶，即是煎水代茶喝的。 煎 水代茶呢，它就不一定只是女精子，那你可以配合杞子和桑葚子一起喝都可以的。 哦，正啊。 好，多谢多谢。 老鼠屎呢几时用的？ 给马小强吃。 是不是对于很恨憎那些男人呢？ 给马小强 吃。我自己买来吃。Okay？ 比较可惜啲啦，因为通常咧，如果你话内服嘅话咧，通常佢系用嚟医一啲血症嘅，系我嚟活血止痛、化瘀，但系通常都系医月经病比较多，譬如月经过多啊、妇女崩漏啊嗰啲多啲嘅。不过，如果阿小强真系好想用咧，咁我都可以啲人俾啲佢外敷， 外敷内用， 呢个外敷， 外敷佢有咩用？外敷咧，佢就可以医到呢个蛇蝎蜈蚣咬伤。 哦， 咁你哋首先要揾啲蛇蝎蜈蚣 咬咗佢 先， 咬咗佢先。 咁我哋就可以外敷灵芝咧，同佢去做一个解毒消肿嘅。 哦，依个如果系啲仇人咧，好憎佢啲人咬佢啦。 你有蜈蚣嗰啲毒 喎，啊，我唔理啊！ 你有咁毒先得， 我好毒噶，可以好毒噶，可以嘅系咪？咁黄不流行 女人心啊嘛， 系啊。 其实黄不流行咧，就真系好多人会去一啲中药材铺就咁买。点解咧？其实佢嗰个功效咧系爱嚟行血通经，同埋咧佢有个好特别嘅作用咧，佢可以下雨消痈啊。即系譬如有啲人咧，生完 B B 喂人奶，咁咧佢哋失奶啊，或者上唔到奶啊，咁佢哋咧就会去煲黄不流行，可能加猪手啊，又或者加通草、瘦肉咁样，咁就有个疏通乳腺嘅作用咯。 哦，明白 晒。我系成日都叫人哋出去买嚟煲汤噶。 黄不流行系咪？ 知道知道，好有用啊。好，第二条。 好，第二条咯。咁菊花茶大家就见得多啦， 冇错。 但其实咧，唔同品种嘅菊花咧系有唔同嘅功效噶噃。好啦，咁以下 系 啊，嗱，以下边一种嘅菊花系有清肝明目嘅功效？ 清 肝明目。 A 白菊花。B 黄菊花。C 洋金菊。D 系野菊花。 野菊花， 野菊花系咪真？野菊花系咪真系即系山上面种嗰啲冇人理嗰啲叫野菊花，系咪可以咁啊？ 唔系，佢其实系 个名叫野菊花， 个名啫，系啦。 O K， 定系佢好 wild 噶？ 啲野性 乱咁 好野性嘅，系啊，佢个性质都几野性嘅。 野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老师？ A 系白菊花， 白菊花。 B 系黄菊花。C 是洋金菊， D 是野菊花。 黄菊花、洋金菊是不是就是 caramel 啊？我哋要英文嗰个 西茶，系西茶嗰只，系啊系啊。 咁啊，要查咗佢先啊。 中医嘛，嗬。 系啦，冇理由用洋人嘢嘅。 洋花系咪？ 黄 菊花 ，wild wild， 你估嘢嘅 系野菊， 有黄菊，咁我啊，跟阿 Joy 咯，黄菊。 两黄一野， 有冇人啱啊，老师？ 是冇人啱， 咁、 啱啱我仲以为阿丽月系会啱嘅，因为佢话佢成日都饮菊花嘛。 哦，洋人，我仲洋。 如果咁，究竟你平时饮嗰啲菊花系咩菊花多？ 我饮黄菊咯。唔係啊，我飲菊花。 其實我哋飲 drink 係 嘛？其實大家覺得個 drinks 嗰個 packing 可能係多啲黃色係咪？咁所以就 係啊，咁啊，咁撞咯。 錯啦，真係。 咁而家剩低白菊 同洋 菊同埋 洋金菊， 洋金菊。 咁我估白菊花咯。 洋金菊。 我估白。白 菊花 嘅， 白菊花嘅。好，咁我都解释下先嗱，即系第二次起码都答啱啦，系咪？咁好啦，其实白菊花咧，佢咧就系有呢个平肝明目、清肝火用嘅，即系譬如平时只眼咧，啲人成日都话眼干啊，或者只眼唔好啊，眼热就话红筋好多咧，咁话煲啲菊花茶饮，其实通常就煲白菊花嘅。 哎呀，我煲错咗，唔怪之我咁。黄 有眼无珠咧， 煲错黄菊花已黄晒， 煲错 饮咗得只菊花佢都唔知啊！ 我就以为菊花就得啦， 系啊，边有知分咁多啫？ 系啊，你唔讲我都唔知啊，我错。 唔系啊，临床上都好多人问噶，成日都话阿医师咁系边只菊花？去到药材铺有咁多种菊花， 系咩？ 我冇问啊， 系啊， 佢花去就会问。 其实阿医师啊，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我阿妈咧嗱，即系如果只眼有起红筋咧，佢就话煲菊花啦，菊花茶。但系未饮之前要我摆个头埋咧，俾嗰啲烟熏啊只眼，系咪？其实系咪有冇医学根据噶？ 其实系真系有用，不过可能咧佢哋就古方古法一啲啦。其实而家譬如内地咧，仲有啲医院咧系真系会揾啲唔同嘅中药，可能就唔系净系菊花咁单一嘅，可能加埋其他一啲清热嘅中药咧，咁去做一啲嘅水剂，咁然后咧就熏只眼噶， 系 熏 的。系啊，但我细个时候我成日觉得好辛苦啊，因为嗰啲热气咧系令到你好唔舒服。 但你要买大眼喎。 系啊，即系总之你要俾嗰啲烟熏你只眼咯。 系啊，冇错，烟熏眼。 不过其实真系有一定嘅危险性噶。所以即系可能你妈咪都 唔 理得计啊，系啊，惩罚你啊， 系啊，你妈妈唔中意你， 系啊，因为我识得你啊嘛，佢话加埋啲损友啊嘛， 系啊，有眼无珠啊，好， 第三条， 白菊花 讲埋，唔系 未讲完，未讲完 先，因为咧好多时咧啲坊间嘅人好似头先啊小强咁啊，即系觉得啊野菊花一定系好嘢啊，嗱，咁其实野菊花咧，其实佢个功效咧系清热解毒嘅。咁通常我哋就会有阵时，譬如皮肤敏感啊、泛红或者好痕啊、热嘅时候咧用噶。系啦，咁所以其实真系唔同时间系用唔同嘅嘢咯。咁但系野菊花咧，佢真系比较蛙油一啲嘅，因为佢嗰个性味比较苦寒一啲噶。所以如果譬如啲寒凉嘅人去饮咗嘅话咧，其实系越饮越衰嘅。系啦， 越饮越衰啊。 就有啲病同我讲话啊，点解我饮菊花，我越饮越晕，啲症状有冇减轻嘅咧？就系咁解啦。 饮错菊花， 但系就 系咯， 唔系只只菊花会咁样嘅， 唔系嘅。咁嗱，头先咧，阿丽月讲嗰个黄菊花咧，其实佢系做疏散风热噶，咁所以平时啲。风热感冒，譬如啲喉咙痛啊、头痛啊嗰啲咧，其实就啱饮啦。 即系清热气，就 系 用黄菊花。 系啦， 因为我好多时候我哋去乜嘢咧，去饮茶咧，就系菊宝嘅咧，就系应该用白菊花。 系咪噶？ 系用白菊花嘅， 叫 贡菊啊，系啊， 叫贡菊啊。哦， 系啊，系啊， 我明啦。你叫贡菊，我就知我会赢啦，输啦。好，第三题。 好，咁第三题咧，应该真系会有人答中啦。今次好，第三题咧就系、是、女人生理期嘅时候，冇药喺身，咁以下究竟边一个物件可以帮你舒缓经痛呢？A 风筒，会唔会话梳靓个头，咁心情好啲就唔记得咗痛经咧？咁样嗱 ，B 咧就系、是、电话。你知啦，而家啲人话电话能医百病噶嘛，碌下个手机就咩时间都过晒啦，系咪？知拖鞋会唔会系最近好流行嗰啲拍打啊？拍下啲经络，系啦，拍散啲淤血咧，啲自己个拳头， 哦，即系窝你啊！ 系啊，真系有啲口噶，系啊。 但系点用法啊？拳头 自己谂啦，可能可以打下自己啊，揿下自己啊，乜都得噶。 咁手掌都得噶，点解叫拳头咧？ 我怀疑啊，博士呢个咧 系有啲经脉嘅， 佢作出嚟嘅呢个答案，唔好拣拳头。 唔系拳头系咪？ 唔系，佢好求其，佢讲得。 拖鞋啊，拍打法，但系经 咁手打都得啦。 嗱，拍打法应该系揾嚟系通你嗰啲经络嘅。 嗯， 经痛系咪揞住个肚噶会？ 经痛咪就系等于你就系咯，唔通啊，你咪痛咯。 痛 咯， 我估风筒。 电话 都冇可能。你打电话俾阿妈咩？阿妈，我经 好痛啊！咁打俾男朋友，呢排好痛啊，咁样咯。 系啦，风筒， 我都估风筒。 好，两个风筒系咪？ 系 好，我乱嚟啊！我要 拖鞋啊！ 电话 打电话俾男朋友，好痛啊！ 有冇人中啊？ 我真系会 等阵，等阵，等阵，等阵，等阵， 等等。 我用拖鞋， 即系 A B C 拖鞋电话。 系啦，有冇人中？ 有哇，风筒 哇， 吹热佢嘛？ 系咪啊？ 啊，都讲得好啱。咁你平时点样用风筒吹热自己？不如嚟，你又讲下，睇下你嗰、那个做法系咪啱嘅先。 好啊，我会觉得嘅就系会拎个风筒嘅，就系用热气嚟去令到咧你嗰、那个可能啲经络啊，系啦，吹个肚脐下边嗰啲咁样嘅穴位咯，等佢可以咧就舒服啲、舒缓啲咯。我都系 系咪咁啊？ 其实都系嘅，其实呢个咧系个中医温灸原理，不过咧佢讲漏咗一个重点啊，即系大家都知道用风筒发热嘅嘢咧系可以做一个温灸啊、温通经络，但系咧其实我哋要注意咧就系、是、如果你就咁吹个肚咧，你好容易辣伤啊。 哦，又 系啊，所以我哋一定要拎条干，系啦，佢讲得啱，铺条毛巾，但系咧个重点系要系干毛巾。 点解咧？ 干毛巾啊？ 因为咧湿毛巾咧，佢慢慢冻咗咧，佢就会反而令到嗰啲湿气寒气 入 咗去，越敷越痛啦，系啦。咁同埋其实咧呢个敷毛巾嘅方法，除咗可以治疗痛经之外咧，其实临床上咧有阵时，譬如啲老人家咧翻风落雨咧，咪风湿啊呢度痛嗰度痛咧，手痛啊脚痛啊关节痛咧，你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嘅。所以就一定要揾条隔一条 干 嘅 毛巾， 系啦， 喺你痛嘅地方就吹， 系啦系啦 ，OK， 系啦系啦。 其实咧 ，Eva， 你令我谂起咧，细个嘅时候有阵时咧咳啊，或者啊 ，mania 咳啦，咁阿妈搵啲姜咧同我磨下嗰个背脊，其实系咪有嗰个 原理啊？ 有冇咁嘅原理噶？ 嗱，呢个就系中医嗰个温灸嘅方法啦， 嗯， 系真系我哋系会用啲艾草啊或者姜啊，我哋叫做隔姜灸添啊，我哋咧以前咧会拎个姜啦，跟住喺上面烧一粒艾。跟住呢就喺上面嗰啲穴位度烧着佢，咁令到啲穴力就渗入去囉。咁但可能佢哋喺屋企操作屋企媽咪呀嗰啲呢就淨係用塊姜囉。 係 呀。係呀，咁然後就啲熱力同埋令到嗰個姜嘅效用渗入去個穴位入面囉。 磨完之後呢好興嘅嗰個位，同埋就好似真係舒服咗㗎。 係啦，係嗰啲天狗一樣㗎嘛。 嗯 ,ok。知道，好， 我學到嘢啊！好，第四題點樣啊？ 有人舉拳頭嘅，其實拳頭都唔一定係錯曬嘅喎。 點解啊？ 因為咧，其實我有病人真係同我講話咧，佢個肚好痛嘅時候咧，佢真係覺得向嗰個腹部用力施壓咧，係可以減輕嗰個經痛嘅喎。 哦，即係撳落去， 咁就唔使用拳頭啊嘛。係 啊， 你揾個枕頭，跟住你用係啦，佢揼落去咪得咯。 如果你講呢一樣嘢，我想問啊，有啲人話咧，即係如果你便不通啊，即係去唔到洗手。咁喺个肚嗰度咧，即系叫顺时针咁样喺按摩咧，系帮助到嘅，系咪啊？意思 系真噶。咁其实咧，就其实最好咧就系搓热自己嘅手，因为有阵时咧你已经便秘到即系可能手冻脚冻啊，咁样系咪先？咁然后你成只冻手摸落去，你咪会存咗啲寒气入去咯。咁应该就搓热自己只手，咁然后或者用啲按摩油啦，咁然后我哋可以顺时针咁样去按摩。咁然後喺按摩嘅情況之下咧，喺個過程入邊咧，你稍微輕輕咁壓一壓佢咧，其實真係有幫助㗎。 咁如果變咗，如果逆時針係啱反效果，係咪更加 好？唔係，逆時針就喺個口嗰度。 撩佢系嘛？ 阿丽蕊啊！ 大姐， 咦？ 好，算啦。好，喂，最后一条啦， 最后一条，第四条。 哦，咁快噶，最后一条啦。 系啊，时间紧迫啊，有啲坏分子喺度搞搞震。 边个系坏分子？你教唔教佢唱歌啊？ 嗯，等阵间你咪知咯。 佢话你坏分子。 第四题， 第四题，好啦。 臨床咧，中醫師咪成日都問大家好多問題嘅。 係啊， 咁好啦，咁有一個情況就係個病人就算冇進食，但係咧口中會出現一啲異常嘅味覺嘅、哦。 嗯， 咁其實咧係反映緊我哋身體五臟六腑出現問題啦。 嗯， 咁以下邊一種嘅異常味覺係代表？肝胆火旺的表现， 肝胆火旺， 但大家要排除一些口腔卫生的问题，当然是不是没吃过东西，然后也没有任何口腔病。 嗯 嗯， 知道。 好， A 呢就是口臭。 嗯， B 呢就是口咸。 嗯， 有点咸咸地的、 嗯、 C 呢就是口苦。 嗯， 那 D 呢就是觉得个口甜甜地的，口甜。 我估苦， 苦同口臭，我觉得。 我估口苦， 好臭。 只可以拣一样嘅啫。 我知， 冇冇。我知，快啲啦！我哋三分钟唔够啊，而家。 臭， 口臭， 两臭一苦， 两臭一苦， 两臭一苦，唔够。 有冇人中？ 小甜， 酒甜啊，酒甜酒咸。 系有人中嘅，就系口苦啦。 哎呀， 点解啊？ 因为咧，我哋中医觉得咧，口苦系一个肝胆火旺嘅表现，因为肝气上逆咧，就会令到佢个肝胆湿热，咁个胆汁个分泌就会失常，咁胆汁系苦噶嘛，所以个病人就觉得啊口苦苦地， 嗯， 就咁样啦。咁其实口臭咧就未必一定同个性格有关嘅，其实口臭我哋中医咧， 佢话你啊马小强， 阿伊凡，请问你话边个咧？性格 冇指名道姓嘅， 冇指名道姓 ，O K， 口人就几分口碗。 讲得好啊！ 我个口又冇崩， 我一阵间请你食饭。 咁口臭咧，其实都、哎、通常都系因为胃热引起嘅、 嗯， 通常都系啲消化不良。 嗯， 我好唔开心啊 ，Eva。 咁最后咧，就想问翻大家个问题啦，就考一下大家记性。啱啱讲过啦，口苦就系一啲肝胆火旺嘅表现。 嗯， 咁头先我哋未有一题讲菊花嘅， 冇错。 咁边一种菊花系可以清肝火呢？ 嗯， 考下大家记性， 系咪啊？你又要饮嗰只啊？嗰只第三只嗰只啊？ 我唔记得啦。 羊菊花，羊菊花，羊菊花系咪啊？ 唔系、啊，野菊花系清热解毒。 系啊，清热解毒啫。 嗱，就考下大家啲记性啦。 首先啊，吓枫叶 死啦，我冇乜记性。 B 黄菊花。 啊，黄菊，我跟你。 黄菊。 我跟我最尊敬嘅老师， 你而家嚟补镬，又话坏分子，又话坏分子，答案系咩啊？老师， 正确答案系， 而家系咪全部都估系？ 我唔系，我估杨系咪杨菊花第三？ 杨金，你估 杨金？杨金， 杨金。 我跟我老师，我最尊敬嘅老师。 两黄一羊啊！ 又冇， 大家真系要 check 下啲记性啦，完全冇留心上堂。 哦，答案唔系。 系清光明目系白菊花啦、 啊哦！哎呀，中招添！ 哎呀，哦、老师笑我哋， 笑我哋！ 哎呀， 好啊，摊摊腰，我哋全部都好嘢、嗯、啊！ 唔该晒，唔该晒， 多谢多谢贵医师， 系其实多谢晒， 多 谢晒， 拜拜。白菊花饮下先， 好啦，时间咧就快到中午十二点钟。我哋要听下马老师唱歌， 啊、 你记得帮下佢吓， 梗系会啦、啊，我会离开呢个直播室。 系啊，咁咪叫帮，我就系咁嘅意思，你 要 帮佢，帮佢独立啊嘛，系咪先？ 系 啊， 做一个独立嘅天王巨星先， 独立独立嘅天王巨星吓、 就是。 喂，嗱，雷暴警告延长到两点啊，头先 要啦，等啲人放工嘅时候咧，好好地对付佢啊嘛，系咪、 啊？ 咁、嗯、早走边度得咧？嗰啲雷暴啱唔啱？ 好，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8%。翻嚟我哋话风骚唱乜完，电话号码18723888，而家要打嚟点唱咯。 现有重症患者207人，较前一日减少36人，连续九日低过300人。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元朗同大埔嘅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吹和缓嘅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有骤雨同几阵雷暴，下周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82点，升566点，总成交金额70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9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7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阿里巴巴91.15元，升10.05元；腾讯控股342元，升7.8元；美团165.5元，升6.9元；恒生中国企业71.8元，升2元；盈富基金20.9元，升6元；中国海洋石油12.08元，升4.8元；快手69.7元，升1.9元；友邦保险79.3元，升2.25元；京东集团207.4元，升10元；网易161.3元，升5.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元，英镑9.931元，瑞士法郎8.198元，澳元5.605元，加元6.155元，新西兰元5.119元，欧元8.4454。每百日元对港元6.191元，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4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6745点，升140点。港金报17350元，升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4.42美元，卖出1854.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啊。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慢线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就在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告士威道去返湾仔方向车龙就在黄隐书院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坚道近住鸭巴甸街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行车缓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美孚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清丽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显径村熟食中心一号铺荣发烧味茶餐厅、湾仔交加街十号富荣阁地下权记云吞面、湾仔新鸿基中心地下之一号铺麦当劳、大屿山宝莲子地下厨部及食堂宝莲子食堂、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二楼常聚坊员工饭堂、湾仔告士打道七号入境事务大楼12楼1206室，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但确也够，但确也不够，唯有起身欲下，但靠努力过不怠慢，流汗也未够，加点粗下，能持续去做多啲大氧运动，可做到。 可唔可以签个名啊？ 间间先，间间先。诶诶，俾翻个手学。多谢多谢多谢。哇，呢啲花好靓。 系啊，呢啲白菊花嚟。 Thank you。哦，我阵间会焗水饮，青木同埋可以明目，系咪？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一首歌曲《食半餐》。好，我继续准备。 但觉得要想修身，太想修身，只知节食是太不可靠，中见肚腩就要去减腩，唯有起身喐几下，愿我努力去抛下步，肥胖会令我身体变差，人若要令身体每日更美丽，可做可做到。令我每日过得快活，期待每日听风骚一下，人若要令身边的你快乐，听就够。 大家一起同我拉得唔得？ 啦啦啦啦啦啦！ 嗰边嗰个细眼仔可唔可以冇咁大声？啦啦啦啦啦！ 揾白菊花塞佢口啦！ 嗰只狗，嗰只狗，我咪拉佢出去啊！系啊，冇错，因为狗吠，点解会狗吠嘅？好，唔好理佢啊！吓，我哋大家一齐再一齐拉吓，准备，三二一， 啦啦啦啦啦啦啦！ 哇，四眼仔拉出去好好多，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多谢，好 嘢！ 你系外卖你 好嗱，朋友们，电话号码再讲一次：18723888，18723888。我哋而家翻嚟咧，喺呢个风骚唱完之后，就会开始今日为你点唱。跟住落嚟就会有马同学同埋梁同学送俾大家嘅歌曲。 啊！ 马同学嘅系原曲原词，梁同学嘅系改编由发发写嘅。 家族就是我一个，白日梦亦是离科，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摩，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匍匐自勇，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弯腰，横跌落中更高。谁敢挑战？为先可怕，迎接苦涩，随即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马。Let me hold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me down. Why should I turn around?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大阵就是这醉，即使伤心空虚，唞一唞，松一松，安抚思绪。万难直线跌到心虚，密码在基因里是咸酥，谁要重新喊早？最底那古老海马睇笑那百转，Wake up， 快跳进这壮阔宇宙。 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 好，落嚟呢一首歌曲咧，就系小张张、小央央送俾大家嘅。而呢只歌咧就系发发所写嘅。个歌词咧，其实咧嗰个场景咧，去翻咧以前咧阿肥强，如果大家仲记得啦，阿肥强咧 揸癫方有 揸癫方揸癫方有落啦，咁啊同阿肥强咧就遇到一个艳女啊。 系啊，揸咗轮冇揸咯，你 系啊，冇有 系啦，冇错啦。到底呢个艳女系诶讲啲乜嘢嘅咧，或者系发生咩事咧，就马上嚟啦。歌名 Greedy Woman， 作曲 Roy Orbison， 作词发发，主唱小睿睿同埋小张张。 玉玉波棍，我开工一个人 ，Pretty Woman， 喺街边同住等 ，Pretty Woman， 佢露出短裤，夜艳贴身，炸癫疯咗紧也云吞，好大嚿云吞。哇！哇 ！Pretty Woman， 我炸 van 同住等 ，Pretty Woman。佢因乜走近我身 ？A great woman， 我孤单一个未结婚， 哎、 先生你今年贵庚咋？ 我屋企咁近 呀！ 哎呀，你个胸拎开少少。 第三先咯。 Pretty woman， no no no， pretty woman， 你 go go go， 警车一。到你咪再亂行亂講， 真 係啊 ！Pretty woman， 你請等等，你啲 woman 你揾老襯，瀟灑英俊，我為何被困呀？想要葉問，我真冇咁笨，我祝你遇到。理想如意郎君 ，Lady Woman， 佢死翳想结婚 ，Lady Woman， 我点敢太认真 ，Lady Woman， 佢张开双腿向上伸，一招起飞脚踢落我身， 啊，小姐。可唔可以有下文啊？ 下文，你知唔知道我系乜嘢人啊？ 吓、啊，原来你系方蛇嘅 police woman， 冇错。 哎呀， 米莲当真。 哎呀， 啊、你跟我翻去啊！ 哎呀，唔好啦，俾次机会啦。 哎呀，你啊，你走去边啊？ 哎呀， 你走去边啊？Police woman， 哦 ，Police woman， 哇，正啊！ 好难捉啊，尾嗰对， 犀利犀利，都捉到啊，系嘛？ 捉唔到你啊！你唔使讲啲咁嘅嘢，我睇下你自己点唱嚟啊！你个大肚兜， 介绍下你嘅作品啦。 你俾少少时间我先， 点解？ 我俾一个礼拜好冇？ 你唔好嘈我啦。 系啊，佢而家谂住就讲啲嘢嚟。 你做依个嘢？ 咩事啊？ 其实过去嘅已经过咗去。 过去系过去。 系啊。 系咩？ 都无谓摆心度啦，系咪先？ 系咩？ 系啊。 头先边个话坏分子？ 我冇讲。 你话咧，大佬系啊？你听到啊？ 听到清楚啊！字字铿锵啊！话人坏分子啊， 咪就系啦， 又话我唔使你帮啊， 系啊， 深呼吸， 懒叻喺度系咪？ 再深呼吸，三分颜色上大红啊！歌名十一歌， 作曲谢友，作词郑锦昌，原唱郑锦昌，而家系未红先娇强代唱。你有似你话，真系当我流嘅？咦？唔系呢只喎。 不是，啊，对不起啊， 是第二 啊， 一 只唔紧要，哇吓死啦！ 我话俾你听， 你有天收啊，准备 越强越强。 打窒咗个势， 我先啦，红晒佢块面。 待我为你唱支歌啦。 大汉 看叫十一个， 十一个， 佢污糟邋遢又懒鬼惰，餐餐佢啊食最多，豪车大炮就通街荡，哎呀佢最爱偷多多， 细声啲，阿细阿细好 嘈到你啦， 道理绝无又最啰嗦，见到乌鸦佢当撩个。天天练舞话要收到，炸碌棍乱咁舞，山学花件单刀合，泰山叫女叫，哎哟， 准备 遇见艳女就笑呵呵，猛追住尾条阿哥哥，死冤死根像拉下毛，开口要佢拍拖，行得个女云拍飘荡，哎呀啪啪了十一个，我知错了， 放心我会以德报怨， 越唱越有事干多多，酒吧遇见啊十一个，饮多几杯又要闯祸，呱呱叫话最多，借酒话醉，趁机想搏乱，哎呀佢咋醉会走多多， 哇好嘢喎， 好嘢咧，邋遢自由，邋遢自负，恩妹共佢也差不多，银妹今天勿约佢上会，偷偷叫佢情歌，两家愿意就把分定，哎呀佢要嫁十一个， 十一个十一个笑呵呵， 失晒准啦今日， 唔系啊几好啊， 原来咧 系咪咧， 系啊， 佢真系失准啊今日， 个天真系好公道 嘅。 吓？ 点解失准？ 错， 因为佢 rehearsal 嘅时候好啲噶， 系好啲噶，好啲噶， 系啊，失晒性， 失在咩方面？ 再唱多次啊！ 唔得，唔得，唔得，咁样对你哋两位唔 fair 啊！ 又唔系比赛嚟， 几时有 fair 过啊？ 咦，唔系上次话比赛， 系咩比赛？我咁嚟， 今次比赛， 冇时间冇得睇噶， 再嚟多次，再嚟多次，你得嘅，你得嘅。我都会唱到十二点半为止，好冇？ 好， 系啊，你得噶，准备。 待我为你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十一哥， 佢污糟邋遢又懒鬼惰，佢食最多，豪车大炮就通街荡，哎呀，佢最爱好多多。 好，唱多段啊，唱多段啊，准备。 道理绝无又最啰嗦，见到乌鸦佢当撩个， 十一个。 天天练舞话要收到，炸碌棍乱咁舞，上山学花觅单刀合，泰山叫佢叫，哎哟，多谢各位。 好啦。 咁慢慢进步啦 吓，系啦，冇错。所以今日咧，为咗你嘅话咧，我哋今日系唔比赛。 哎呀，搞错啊！ 喂，电话号码18723188，答半后我哋点唱时间开始。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听日前往北京接受中央任命，下星期二返港。陪同李家超赴京的官员包括后任行政长官私人秘书和新闻秘书，李家超夫人亦都会同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星期五签署国务院令，正式任命李家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7月1号就职。市建局公布重建九龙城牙前围道甲丙达道项目，地盘总面积大约37,000平方米。市建局话建议将牙前朗道同南角道改划成两条每条至少18米阔嘅行人道，期望特色店铺同食肆喺重建之后能够园区经营，同埋利用行人道同其他地方举办传统节庆或者特色活动，以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54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80宗本土确诊病例，同埋274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新增1宗死亡个案，属于本土病例，嚟自上海。喺80宗本土确诊个案中，上海45宗，北京22宗，天津7宗。喺27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中，上海219宗，辽宁9宗，河南、四川同新疆各有8宗，北京7宗。内地累计超过223,000宗确诊个案，5,226名患者不治，超过210,000人康复出院。朝中社报道，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通报，截至寻日下昼6点嘅过去一日，全国新增超过100,000宗嘅发烧病例，累计超过327,000宗，其中超过303,000人康复，新增1宗死亡病例，累计69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初时离岸局部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的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周骤雨减少，随后的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72点，升556点，总成交金额70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9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7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1.2升10.1，腾讯控股342蚊升7.8，美团165.3升6.7，恒生中国企业71.78升1.96，盈富基金20.9升6毫，中国海洋石油12.12升5.2，快手69.55升1.75，京东集团207.2升9.8，友邦保险79.3升2.25，网易161.4升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26.87，瑞士法郎0.958，加元1.275，人民币6.734，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7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16,788点，升183点。港金报17,350蚊，升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3.14美元，卖出1,853.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临瞓之前咧，同老婆喺度玩手机啊！突然间咧，小明个老婆就话啦：，哎呀，老公啊，近排咧我睇手机睇到啲头晕，咁你觉得会唔会系部手机太细咧？小明就话：得啦，知啦，听日买俾你啦。第二日，小明买咗一个放大镜翻嚟。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 香港两款嘅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冇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嘅小朋友，尽快带佢哋去打针啦！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祝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嚟到我哋最后半小时噶啦吓，阿马小姐有人话今日你唱得最好啊， 唔好搞错啊， 系啊，阿 Tracy 话 ，Tracy 话真心今日唱得最好系马小强咁、 啊、 样， 哦，咁 你留个 account 俾我，等我转翻啲钱俾你。 哦，其实佢你嘅债主嚟嘅。 好啦，另外咧，有位叫做 Amen Chan 啊，佢话今日发只歌好少， 今 日 正正正正， 好、 正多人赞你啦吓，马小强。OK， 好啦，另外咧呢位叫 Rebecca 咧，想点咗俾个女听，佢放假啦，听晚英国上机翻香港，希望顺顺利利啦。咁啊，而家疫情翻即系舒缓咗啦，好多手续过五关斩六将，又机票又检测又隔离酒店，全部要预祝福，万一又差错就弊啦，所以好担心。上年就系检测中心 book 错咗，上唔到。希望今年顺利啦，咁样样、 一定会嘅，最紧要团圆。 另外，杜拉格斯啊，多谢阿Yoyo演绎。 唔好客气啦，杜拉格斯，但系唔好意思，我今日都甩咗少少啊，系啊。 我留意到有两只音，你可以好少少。 你凭咩？ 凭我只耳袋， 肥油都系咁。 啊，佢一唱完佢又巴闭。 系啊，你话系唔系啊？ 即 系 用完你之后，佢就 系啊。用完即棄 係啦， 我真係咁樣，我檢討一下檢討。 係啊 ，OK， 好，跟住 好啦 ，Vasila， 佢話我最近心情有啲緊張，因為好朋友 Cassie 原本疫情令到要順延結婚，下年結婚，突然間上個禮拜一已經順利過完大禮啦。如果冇意外，下個月就係佢同男朋友大婚嘅日子。 好啊，恭喜恭喜！ 我緊張原因係我第一次做伴娘，係、 哦、 啊，咁我都會陪住佢嘅，咁啊祝佢咧就新婚快樂啦，幸福快樂啦咁樣樣。另外咧，阿 Winnie 頭先我睇到 Winnie 有個點唱， 嗯 ，Winnie 投訴。上个礼拜五你唔好读到我点唱啊，浪费时间啦、啊！仲请问今日有咩补读啊？入正题啦，我妹妹 Chu Yan 0521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佢叫学生听教听话，幸福美满，身体健康等等啊！ 嗯、 好啦，咁另外咧 ，Calvin Choi 佢话近排心情欠佳，冇同大家打招呼，不过都有听你节目嘅，因为妈咪身体唔乐观啊， 嗯、 医生俾我哋探佢，所以我哋。醫生俾我哋探佢，所以我哋唔望可以探到佢啊、 嗯！ 今日你三位，希望俾啲歌我媽媽聽，希望佢早日康復，唔好咁辛苦。 好， 你都要自己放輕鬆啲啊！ 保重保重。 好啦，另外我哋就打通電話嘅1872388，今日都有好多人啦、 啊。好多人啦、啊。 請問你姐姐喂俾個 OK 手勢我咧？首先我哋有 Rainbow， Hello， 彩虹， 彩虹 ，Rainbow， 彩虹姐姐，你好。 今日要好大聲，佢哋姐姐話我把聲太細，驚你哋聽唔 清楚啊 ！OK 啊， 好清楚啊， 你喺边度 ？Rainbow 而家你喺边度？ 佢哋拣中我，我上次咪话妈妈节之前4月30号趴街嘅。 嗯， 记得啊，记得我嘅、嗯。好，哎， 我多谢。我而家讲紧只眼都湿湿地噶。 哦 ，OK，OK， 叻啊！ 系意外惊喜，因为个女婿话阿婆啊，你唔使上嚟啦，我今日放假，咁、我咪可以。打电话， 好正啦、 啊！我记得上个礼拜我系叫你，你打电话嚟报平安嘅。 嗯， 系啊， 系啊，你乖啦。 听一半，我要过去凑孙啊嘛。 嗯， 真系好好失落吓，唔系讲得核突，真系好失落嘅。 嗯，知道嘅。 多谢你哋。跟住咧，即日嘅下昼已经好多朋友打电话问我，佢话系咪你嚟噶 ？Rainbow 打去，原来你哋嘅节目好多人听噶。 你知啊， 多谢晒啦。 你而家先知咩？ 好难打噶呢个电话。 佢哋原来真系听住你哋电，听住你哋嘅节目。仲有一样，佢话如果讲彩虹，佢哋冇咁惊喜。Rainbow 仲唔系你 扮呢个 Rainbow 姐姐？ 今日 又分埋我个双细啦。OK 啊 ，OK 晒啦。 好 就好啦， 太好啦， 多谢你哋。 哎呀，你又行路小心啲啊！哇，咁样讲先唔好 啦。啱噶，啱噶，因为我太大意啦，我嘅性格系活跃型啊， 冇错， 地下啲嘢噶。 系啊，听你讲嘢知啦， 系 好快好爽。 我自己咧，喂，睇路，喂，望地下。你而家系婆婆级，嗱，望住日日都系咁叮嘱自己，望住地下行咯。 唔系落楼梯真系要都要扶住啲栏杆，同埋咧最好攞把遮督住督住行，真系。 系系系。 好， 既然系咁，你要点唱啦？有咁多 friend 听住你。 系啊，点样唱？

每天我哋多一些经典嘅金曲啊，张学友呢首歌十二点搭九，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继续我哋点唱时间，我哋电话里边有 Annie，Hello Annie， 你好 ，Annie， 你好 ，Annie， 你好， 你好， 嗯。 好啊，点啊？倾到偈好开心， 系啊， 我都开心啫。 你系咪第一次打嚟啊？ 上次都打过一次，农历新年仲记得。 哇，咁耐啊，到而家。 唔系咯，端午都嚟紧啦。 挂住你啊，嗯。嗯、你要去到差唔多而家，我哋都食粽啦， 先至 打你 啦，系啦， 真系 因为我个朋友个妈咪生日就何淑文 哦， 今日 生日啊， 系咪今日？ 系咪今日啊？ 佢我都知系五月，不过有时正日系撞唔正噶，预祝或者补祝啦。 好啊， 冇、 okay、 所谓， 有心得噶啦，有心得噶啦。 想听咩歌？ 想听。萬水千山中環， 哇！犀利啊， 呢套嘢 好，咁啊為你準備咗噶咯噃，好冇？咁啊記得叫佢聽翻咯噃 ，OK， 多謝曬， 多謝你嘅電話。 好啦，另外頭先仲有一個阿寶啊， 係啦，寶寶， 寶 寶， 寶 寶， 阿寶你好， 喺度喺度喺度， 你響邊啊？ 寶寶有冇食蛋糕啊？今日 係聽日啦，我細佬生日，我先講先，好多謝阿 Tiffany 啊，好好。 嗯，佢话你个电话唔通啊！ 一路都等紧啦， 佢打俾你打唔通啊！头先 啊， 系、嗯、啊，但系我一路企喺度等嘅，特登咁啊，跟住但系佢好有恒心打到揾到我，系讲咗赞下你哋先，因为而家你其实话俾你听啊，我初咧你哋个重组嘅时候咧，阿马小强其实我唔系好中意听。 阿宝啊，你估我中唔中意听你把声？ 要做要进步啊！佢 而家赞你啊， 我知啊。做咩？ 好心当雷劈， 同埋咧，你个电话真系好难打咯， 今日好嚣张啊！佢嗬， 直情真系 咁啊， 嚣张，佢今日嚣张，不过咧真系好有进步啊！佢 唔系啊，有人话今日似破地狱啊！佢唱到 系啊，有人话我哋似破地狱啊！ 阿宝啊，你会唔会俾啲支持鼓励我啊？ 梗系有鼓励， 而家咪鼓励紧你，而家系啊，而家 你咯， 我知啊。喂，我依家同阿宝宝私人倾偈先， 你先话自己啲耳屎先啦，喺度讲。 我系想讲下赞下阿仲阿张张啊，张张咧，我好中意嗰个网上情嗰首配乐啊，我好中意啊， 多谢多谢多谢。 同埋咧，你每一次个讲嘅嘢咧系好好咯，真系即系每一次我一听咧，我就觉得我就会谂起我妈妈咯。 哦，知道 好好啊，佢个音乐好好咯。 好，希望多谢你中意啊， 继续做呢个节目啊。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阿宝，多谢。 跟住好啦，咁啊讲我细佬啊，细佬听日生。咁好开心啊，打到嚟咯！咁啊，唯一因为而家疫情啊，系约唔到佢食饭，咁啊，所以我突然谂起啊，不如今日试下睇下打唔打到点唱，我就可以 听日生日 听翻咯。 细佬叫咩名啊？ 袁明基啊，阿基， 基哥， 基哥， 生日快乐， 好冇？ 系啊，多谢晒你哋啊！ 唔好咁讲，你唔赞我噶阿宝， 阿玉，我梗系要赞咯。就话上次好唔好意思啊？ 咩事啊？ 因为我听翻3月27号，我之前系点唱打嚟点唱咯。咁嗰日咧，因为我第一次打咧，即系好唔惯啊，听唔到阿玉玉喺旁边有讲同我打招呼。跟住我听翻，哎呀，我觉得唔好意思咯，玉玉，我其实好中意你 啊，我都系阿宝， 因为咧你做得好好，一路进步啊。其实你知唔知我第一次睇你系？嗰陣時叫婦女新知，你上去唱歌。 婦女新知， 婦女新知， 好犀利 啊！ 小妹妹 又勁 啊！ 唱歌啊，嗰陣時着到水手裝嘅， 好耐 水手裝你都記得， 好耐好耐 啊！ 你未去英國，你自己唔記得？ 我記得， 係啊， 真係黃中腳不消體。 我都對你冇乜印象，但係由你一翻去亞視咧。哇！做嗰個歷史啊，瘋狂， 小 太監， 太監， 小 太監， 好嘢，嗰個 好嘢， 真係好好啊！你真係尤其是片段人間咧，你真係做得好好啊！ 多謝寶寶，係啊，但我今日俾人哋激得好緊要啊，寶寶， 三個好好咧，仲有係接線生嗰 Tiffany 啊。 Tiffany 同有 Oscar 系咪？ 系 啊，系啊，佢哋都好好啊。因为上次嗰次三月嗰打嚟咧，就系 Oscar 接线咯。 嗯， 佢真系好好啊，真系你哋而家呢个绝配啊！ 系啊，多 谢 你啊，绝配 咧。系啊，系啊，因为冇我其他即系唔知点样形容咧，因为我同埋即系冇乜经验打呢啲电话咧，但系真系衷心感谢你哋咯，真系。做得好好，你哋三个做得好好， 多谢晒， 我哋衷心感谢所有嘅听众，好嘛？ 好 啦， 好来吧， 多谢晒，多谢 多谢， 拜 拜， 拜拜， 希望你个弟弟生日快乐， 基哥啊，基哥生日快乐， 基哥生日快乐。 犀利啊！万岁千山中横， 送俾所有听嘅呢个风骚发明嘅朋 友，饮杯， 嚟饮杯，一人千 山。千山中横，喜句风急如花，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算罢。独闯。却笑他世人枉要将看护路来行，曾想痴爱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朱颜，消逝烟雨间，凭谁忆山中横，喜句风急如帆，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雪盏。 万水千山中横吓，关正健呢首歌曲，好啦，我哋接 收快把剑先 吓，因为你嗰把咩剑啊？你嗰把？你 十年磨一剑。 好啦，我哋有张小姐系咪啊？ 张小姐你好嘛？ 你好， 喺度喺度，我喺度啊！ 喺度， 哎呀， 点啊？ 有咩点唱 咩好嘢？ 哦，点俾我识得我嘅屋企人啦、好朋友同埋各同事，祝你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咁同埋祝你三个主持都系越做越丰收，同埋越做越多人听。 多谢晒 张小姐，你系咪翻紧工啊？ 哦，唔系啊，我喺屋企啊，而家我未、我冇做嘢啦。 哦， 咁咪几好咯，喺屋企。 系、啊， 系啊，做少奶啦。 就听你个节目好听啊， 真系好喎、啊！诶、咁你个同事系咪真系之前嘅同事啊？做嘢嘅时候 冇错，啲同事 佢叫咩名啊？你未佢讲佢嘅名？ 各同事好多好多 friend 同事啊！ 哦， 好多 个 啊， 好， 好 多、 啊， 好 啊， 即系祝所有嘅各同事们啦，系咪啊？个个都 系啦，系啦， 生活愉快啦， 身体健康咧， 你都系 啦，你都要 开开心心， 仲要开开心心啊！知唔知啊？ 知道啊， 系啦，要继续听我哋嘅节目、啊， 继续支持， 一定支持， yes, 太好啦， 拜拜。 祝福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们，希望身体健康， 最紧要 生活愉快。 讲咩都假， 同埋唔好咁嚣张。 我都觉得系 和和气气， 雷暴警告有效到今日嘅晏昼十啊，对唔住两点钟嘅，你一阵出门口嘅时候小心啲吓。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君眷，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水圈。一片远远静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至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一片远远渐黄落叶， 祝福祝福啊！有位朋友咧，佢叫关先生，点唱一首歌咧，俾佢好朋友志明啊。志明最近入咗医院啊，唔祝佢早日康复，咁亦都系送埋俾佢听呢个祝福嘅。 冇错啦。 高数范围咧，每一次即系点唱嘅时间咧，如果有漏咗，即系讲声唔好意思先吓，因为有时真系会可能睇漏咗少少啦咁样样。咁同人都讲声啦，我知道好多朋友咧，即系每天都有默默地支持听住啊。有时打电话嚟都讲，我中意听你嘅节目啊。咁我哋知嘅，亦都希望如果有边度做得未够好嘅，话俾我哋听。我哋希望每一次都能有改善，由破地狱变为冇咁破， 有则改之， 嚣张 变 冇咁嚣张，系嘛？即系我觉得有改善系好啲嘅，系咪啊？马小强 系啊，我一定会啦，尊师重。到呢个我谨记住。 喂，佢都好唔食啊，尊师重道。 系啊， 我尊你啊，而家。 系啊，我都见到。 嗰啲语气好，都唔系、 啊。 我好诚恳噶。 啲眼神咧系。 你望住我。 系啊。 完全都唔食。 我唔想再望你对眼、啊。 喂，嗱，好，今日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因为我哋嘅编导啊 ，Otten 啊，吓、欣欣，都系原来是这样的。今唔系今日，听日系咪啊？ 星期 日。 就会系正式行婚礼，佢系 大 日 子， 大婚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风骚范文专程今日喺呢个歌曲送俾佢，即系夫妻啦， 系 百年好合， 永结同心，甜甜蜜蜜，快啲生个 B B 仔 ，Otten 仔 批俾你， 都好， 咦都好， 喂你害佢啊， 加个金饭碗、金筷子俾佢。 好咁咪、希望佢呢就做人老公啦吓，三三正正 啦， 两个呢就两口子甜甜蜜蜜，送呢一首歌曲俾佢。 你都结束今日嘅节目， 拜拜 拜拜。 行令嘅小玩意， 今天共处，你将光阴停住，还学陈旧文艺戏，肯问细声说，做我内子，想讲。愿意还是不好意思，回赠同类桥段女主角那一句，让你做主。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衣，还在落明分手点，跟我多么似加冕光圈变天使。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才明白原来最要一世穿一次小玩意，是女人的大志。吸生命线最终找到靠依，然后留下藏住你心里最深处，是我地址。小小玩意，问着彼此名字，留待明日传颂你跟我这一字完美情诗。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玩意，还在莫名分手指。最依一世穿一次小玩意，是女人的大志。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玩意，还在莫名分手指。才明白原来最依一世穿一次小玩意，是我不心太迟。 时间到咗下昼一点。